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全线高收，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升超过1%。有民意调查显示，希腊支持紧缩方案的政党将较大机会在下个月的国会大选中胜出。另外调查说，有71%的希腊受访民众希望继续保留在欧元区，都是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80点，升1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70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2点，升14点。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 Facebook 的股价跌穿了$38的招股价水平。收市是报28.84美元，跌幅近10%。而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是上升。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布雷纳德前往欧洲访问，将会同欧洲多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商讨应对欧债危机的经济议题。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说，布雷纳德这一次的外访为期4日，将会访问希腊、德国、西班牙和法国，期间会同这些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会面，商讨保持欧洲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意大利的北部9日内再次发生强烈地震，强度达到尼克特制的 5.8 级，之后发生多次余震，最强一次有 5.5 级。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当中包括一名的中国人，有350人受伤。大量在上次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在今次地震中倒塌，进一步冲击已经疲弱的意大利经济。意大利总理蒙蒂说，政府会尽一切可能确保灾区尽快恢复正常，又呼吁民众对政府的救灾努力要有信心。杭州市的公安机关捣破一个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的集团，警方已经在湖南拘捕两名主要疑犯，并正全力追捕其他涉案人士。新华社报道，内地有网民假扮卖肾之后揭发罪行。调查说，集团以杭州的江干区为基地，但网络遍布全中国，很多年轻男子为了还债而卖肾，平均每个肾脏可以获取35000元人民币，但黑市换肾的收费就高达20万至50万人民币。被定罪的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在10日法定上诉期内并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赖昌星潜逃13年后，去年7月由加拿大遣返回国受审，厦门中级法院今个月的18号一审裁定他走私及行贿的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稍后骤雨是逐渐增多，风势亦都逐渐缓和。展望听日有零散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明朗。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嘈住啦，呢球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呀？免费㗎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緊咩台都得啊？ 係啊 ,WiFi 上网睇波真係好顺㗎，未试过咁快啊！ 嘩，真係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弦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数码大家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家去海洋公园试下，提名邓小平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我担保啊，嗰啲字打到大斗争啊！ 大班谢景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N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韩非子里边有个咁嘅故事。某地有个卖马车嘅商人，成日都望人发达；另一位卖棺材嘅老板就日日想人早死。韩非子话：唔系卖马车嘅特别好人，卖棺材嘅就特别黑心。只不过多人发达，马车先卖得出去，冇人死又边个买棺材呢？人性自利，所以有不同期望，唔应该用好坏区别。西方就信奉自由经济，呢种人性自私论熟悉不过，但佢哋见到今日中国14亿人嗰种齐齐发钱狂，仍然积积清奇，不可思议。金融时报访问咗欧洲股神同几位中国通老外，佢哋都一致认为欧美人士好难明白金钱对中国人嘅重要。佢哋家家都有两架车、几部电视。不会理解中国人任何人为了钱乜嘢都可以做。这种发钱寒怎样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呢？一般国家的中产阶层衣食温饱之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对社会的弱势社群会伸出援手，产生怜悯。但中国的中产留学外国衣食丰足之后，只会利用这种优势向特权倾斜，加入剥削行列，甚至变本加厉。呢班专家话，中国人只会赚尽今日嘅一蚊，宁愿放弃以后每年赚到两蚊。其实道理一字咁浅，中国人都冇明天嘅，冇人再信共产主义，冇人知道北京政府听日会点，全国上下人人自危，所以权贵高官都将仔女放洋欧美，为嘅都系帮下一代揾条生路。薄熙来未出事前，要将薄瓜瓜安放喺美国。再存放几百亿现金，佢权倾西南，尚且冇安全感，终于亦证明咗佢嘅忧虑冇错。其他中国人点样睇自己嘅明天呢？立国以嚟都以民为敌，每年7000亿维稳费都买唔到应受性，有乜办法全国唔陷入见钱疯狂嘅地狱呢？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正如我刚才所讲咧，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早晨，早晨，7:39直播室咧就当然系有李锦鸿老总，仲有咧就系我哋财经台嘅揸 fit 人啊吓 ，Q 仔黎一份，吓、啊，不如今日咧先同我哋上一上个经济101吓、啊，就系讲话人民币同呢个日本纸咧就可以喺个别啊上海同埋系东京系咪有个兑换吓？ 其实过去呢几年咧，即系呢个人民币国际化咧，已经即系中国都仲同好多国家已经系签署咗呢个即系货币互换嘅协议嘅。 系 咁，所以其实呢个系整个人民币嗰个国际化过程里边咧，即系其中一个第一步，即系最重要的一步。因为点解咧？ 咩叫國際化？其實分三個階段噶嘛。第一個階段咧，首先要將你呢個貨幣成為一個交換嘅貨幣。嗱，大家知道以前嚟講咧，即係特別十幾年前咧，即係中國仲未開放改革啊，同埋即係回歸之前添啊，更加添啦。即係點解中國要需要香港？因為嗰陣時要透過香港賺外匯啊嘛，因為人哋外邊唔會收啲人民幣噶嘛。等於我哋而家香港同非洲做生意，你唔會收非洲啲國幣嘅貨幣嘅，因為你知嗰啲貨幣冇用，一定要收美元係嘛？咁即係以前一樣係啦，咁但係即係過去三十年裏面，即係三十幾年啦，中國嗰個開放改革即係成就即係顯赫啦。咁而家好多人都同中國做生意，咁一個國家肯用另外一個貨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咧，就因為你嗰個國家嘅經濟強，我攞到啲錢可以買到啲嘢先有用啦，係咪先？你個國家冇嘢買嘅，譬如非洲嘅國家，你俾啲貨幣我把鬼咩？即係冇用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中國我諗喺金融海嘯之後咧，就發覺咧。就你而家係俾即係美國拖累嘛，美國不斷係弱勢，但美國不斷係印銀紙，你又要買，即係你賺咗啲美金，又要買翻佢啲美國國債，即係如果美元不斷貶值咧，其實即係揾你笨啊嘛，即係而家中國揸三萬幾億，每貶值 10% 就唔見三千幾億噶咯。 好啦，簡單啲嚟講，對我哋香港嘅人嚟講係有咩意義咧？呢、這個真係啊， 對香港嚟講就即係現階段冇乜意義，因為香港其實扮演緊一個。即係協助中國人民幣國際化嘅角色啊嘛， 咁會唔會直接可以對換嘅時候，我哋嘅角色越嚟越就係、 是、啊將來係啦，將來 好運行嘅咯， 不咁講，即係人民幣國際化嘅過程裏邊咧，就唔係話咁簡單一朝一夕嘅事嚟嘅，即係始終因為你要到完備啦，第一個階段就交易貨幣啫，譬如而家日本肯同中國直接對換嘅意義喺邊度咧？譬如日本同中國貿易嘅時候，佢可以直接用日元。即係俾中國，中國收日元，調翻轉咧，佢買即係中國買嘅嘢，佢肯收中國人民幣，即係咁解啫嘛。其實咁呢個雙邊貿易裏面用啦，呢個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咧，人哋覺得你人民幣有用啦，所以變咗佢國家裏面嗰個外匯儲備咧，肯即係計埋人民幣。咁人民幣就變成儲備貨幣咯。到第三個階段咧，即係人民幣可以成為一個交易貨幣，等於而家你天天聽報價，即係炒美元啊、瑞士法郎啊、歐羅啊、日元啊，咁咪。但係呢個過程裏面即係嚟講咧，其實都要十年八載嘅。 想完經濟貨咧，我又想轉一個係即係今日都值得大家留意一個社會科嘅問題，就講香港啲民意調查啦。其實咧，好簡單啦，香港經常都計民意調查，咁啊，即係 個個禮拜都有。係 啦，曾蔭權就視呢個民意如浮雲啦，梁振英視呢個民意如青雲嘅，好緊要，都係雲嚟噶， 一嚿雲。 但係呢兩有一個好特別就係，其實中大同港大都長期做有關嘅特首嗰啲民意調查嘅嚇，即係咁啊。但咧就竟然两大呢个都有公信嘅民意调查咧，就是、出一个背驰现象。咁、当中其实关键在于嗰个问题嘅设置啦 吓。系啦，即系其实可好多听众可能唔明白，但如果举一个例就知系咪先啦？阿林伯，你结咗婚几十年系咪先啦？ 系啊。 嗱，如果有人访问你老婆咧，即系问佢咧接唔接受阿林伯，你嫁咗去即系几十年？九成九都要接受啦，咁唔接受点啫？而家系咪？ 大家问你，如果有粒俾你再拣，你点拣？ 跟住第二个就是、你满唔满意谂法咁样？肯定咧，第一个满意程度一定低过接唔接受。 咁啊，钟庭要个问法咪就 系 香港大 学问咧，就话系咯，如果有 支持 几多，你肯唔肯再嫁佢咧？ 反对嘅 九成九唔嫁啦。其实睇翻系香港有关非暴，其实台湾系嘅，即系经常对啲政治人物嗰啲民意调查都有几个唔同嘅词汇。 系 第一，满唔满意？ 系。 支唔支持？ 支唔支持？ 接唔接受？呢三个词汇其实有好唔同嗰个嘅即系嘅嗰个嘅反应， 系 咯系咯，意义唔同咁，所以今次咧都显示出咧，大家睇民意调查除咗睇个数字之外，其实都要睇翻嗰个问题点样问法先得吓。 咁一讲同中大好明显就分开啦，即系中大就话支唔支持啊嘛。咁你基于香港人好多接受现实嘅，都选咗佢啦，无论点样选出嚟都好啦，系咪啊？咁你唔支持佢点咧？即系好多人好现实嘅，唔支持佢，咁咪有第二个选择咧？其实冇啊嘛。咁所以变咗，其实偏向嚟讲问呢条题目咧，应该嗰个支持嘅机会较高，除非佢即系出现咗好多啲即系大件事啊，即系令到香港人好不满啊，即系例如好似曾荫权临尾即系咁多贪腐嘅丑闻，都会系即系偏向支持嘅。 但系如果睇呢个香港大学嗰个支持度咧，由56咧跌到46%， 但系佢嗰个讲就话，如果你听日选举去投票，你知道梁振英好锐意想话下届普选都出嚟选噶嘛，咁就话如果普选咧。佢又冇行啦，系咪先？即系人哋唔会拣佢，真系。 嗱，从呢个民意调查嘅反应就讲翻，即系琴日梁振系宴请呢个系即系回请呢个系建制派啦， 26个啊， 啊26个谂啊，当然啦，嗰个即系我首先即系喺新闻天你讲啊，嗰个菜单其实一个主菜 系 就系动身，即系能够吃出一个动身嗱，佢能够啊呢招真系政治高招 系。 嗱，其实政府提出呢个即系动身呢个即系加薪建议啦，咁啊梁振一直冇表态嘅 系。 佢留待琴日嗰个场合，从即系特别建制派，即系民建联哋提出，即系我哋民意话咧，希望呢、這个吓司局长动身，佢好啦，我就去积极考虑啦。我觉得佢自己又加分， 但系范超令到对方又一路系讲就话咧，系十年咧都冇加过人工喎，暗地里成日讲紧就话撑紧就话，佢加得啱吓。 但你睇翻个民意啊嘛，你睇见如果民意系即系反对系加薪吓、啊，你强而行之嘅时候咧，呢个就肯定咧你会失分噶嘛吓。 即系以后咧针对呢个梁仔嘅两招啦，一由建制咧去系劫佢，跟住加埋民意，两边去包抄嘅系嘛。 但佢又一下化解咗佢，又话咁咪顺应民意咯，叫咗建制又得分。 咁、但系点解梁振英唔喺两个礼拜之前一早就话动身？其实嗰阵弹张好牌俾佢上嘅喎，点解而家先讲？ 系啊。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有一句嘢咁样讲嘅：愚人寡过，圣人多过。愚咧即系愚蠢嘅愚、寡咧即系好少啊， 少 啊。愚人就少过，佢系呢个意思嘅真正意义喺边咧？因为一般人对自己要求唔系好高，所以变咗佢觉得个个人都系咁噶啦，我有咩问题啊？个个都插队噶啦，点解我唔插得队啊？圣人多过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对自己有要求嘅人咧，佢会成日反观内照咧，会成日睇到自己不足之处，而去进步。 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DBC 短信 ，DBC 数码电台一共有七个发射站，其中六个已经投入服务， 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同九龙坑云山发射站。 至于最后一个青山发射站，预计喺五月底亦都可以启用。到时七个发射站将会覆盖全港超过九成地区。 亦即系话 ，DBC 数码广播 五月底全港都有得听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七点四十七分，系咯。梁振英点解就住呢个新嘅系班子嗰个酬劳嘅问题咧，唔早啲表态咧吓？ 咁当然一方面系睇翻嗰个民意嘅反应而定啦，即系唔使咁急噶。咁如果一出嚟嗰个政府个报告出嚟，你即刻去话我唔接受，我要动身咧，亦都令到即系政府即系尴尬。 喂，讲真，其实梁振英嘅掌握民意好死叻噶， 好叻。 你谂下嗰阵时嚟讲，佢一出嚟讲双飞，即刻弹系咪啊？一讲双飞， 所以嗰啲系青云嚟，唔系 浮云 嚟。 嗱呢一个咧， 但系嗰招系后招嚟噶嘛？ 喂，呢招如果你系醒目嘅，譬如如果我系佢，即系。政府一话，跟住加薪咯，第一时间就话动薪，甚至话减薪添， 即系唔好讲到弹呢期。即系喺当前嘅社会经济咧，我就会认真去考虑。咁呢个就会可能 鬆啲啦。但系真正嘅原因，点解要拖到而家先至喺个和头走啊？佢而家都话考虑啫， 考虑而家 都冇考虑 啦。 当然系啦，个原因就因为点解你嗰个早班嘅问题啊嘛？嗱，早嗰日阿罗范招芬上立法会，阿张文君咪问佢嘅，喂，你嗰个咁嘅班底啊，其实系咪呢个中联办话事啊？咁 佢你唔好揣测喎，系啦， 佢唔好揣测啦，佢唔答你，即系 答你啊！ 佢唔答。 梁晶讲话， 事实上系咁。 梁晶琴日讲系班子大底已定啦，即系班底已定吓，所以就系可以安排铺排其他细节问题，你都可以咁一个逻辑性嘅推论啦。 今日有睇文汇报？我睇咗篇文汇报入边署名嘅评论员嘅文章，就批评啦。就关于个文化局嗰个人选啦， 阿、哦、 飞哥系造谣啊，飞哥从来冇黄英奇呢件事，即系飞哥去造谣啊，好似午夜凶铃嘅版本一样。 不过黄英奇都唔单止飞哥讲嘅，黄英奇嗰版本其实好多报纸好多嘅消息都报道 啦， 都报道。 但系飞哥嗰个即系根据头先你讲嗰个署名文章咧，话佢最无稽嗰样嘅就话系因为佢同阿吴志森喺香港电台做节目嘅时候咧，就话佢言论唔够左啊。啊！就呢个系就系话飞哥咧系讲大咗， 呢一度讲大咗。喂，呢啲呢个语言逻辑嘅思辨咧，真 系 好梁振英嘅。 即系 罗，唔系冇讲到， 即系 讲系错，佢只不过呢一句错啫。 唔系罗范超斌寻日喺立法会度同阿金丽伟过招都系噶。我冇话你玩嘢，我系话你咁样提问咧，咁样嘅情况就构成咧，有可能有人以为你玩嘢咁啊。 喂，呢啲嘅语言嘅逻辑辩论最好我哋做拉布 一个名词咧，可以即系讲讲到，譬如拗好耐咁，就变咗即系好似以前即系中国以前啲读书人咁样啦，即系唔系拗真理嘅， 系 拗啲系即系文字逻辑啊，呢个揾阿李天明嚟讲好啲啊。 呢啲咪就系白马非马嗰啲，白马非马嘅嘢啊。嗱，讲翻呢个系新班子嗰啲局长嘅系嗰个酬金问题，我觉得咧。咁多人嚟嘅报纸嗰睇到呢，就係呢陈志思就真係快啦。佢就话咦、出嚟做公职嘅人唔係斤斤计较啲钱㗎噃，加啫，咁你可以唔加㗎嘛，虽然加，即係话嗰个推荐委员会加俾你，你可以。 咁 我唔领噶，可以。 陈志思系大有钱佬， 搭水 佢梗系会讲啦，唔使佢唔知做呢啲啊。但系梁振英嘅班底咧，即系佢啲的契班底咧，好多系专业人士嚟嘅。 系 咁今日睇到个新闻，专业人士都压力好大啊嘛，系咪先咧？ 系， 其实压力咧就唔够。 咁但系你如果佢哋放得远啲咧，我哋成日都讲美国嘅例子啦。 嗯， 咁我系咯，做公职嘅梗系人工系低啲噶啦。咁日后有好多吓好处噶嘛，嗰个脉络啊，嗰啲人际关系、啊。 我哋讲 紧 今朝我听到 关系，你讲紧啲旋转门嗰啲 啊，系啊，即系大把好日子啊，定系 即系单系好简单。 但系要避免咧， 香港 老检查啦， 你变咗好似许仕仁咁样转咗去啊，即刻出事咯。 啊！ 咪即刻舐嘢啦！ 唔系嗰个舐嘢咧，亦都 有 人讲话，佢系啦，佢唔翻政府做 就 事啊嘛，就 唔翻政府吓， 即系咪转嚟转去啊嘛？ 事实上有机会去到政府高层做决策，咁啊，即系你即使政路嚟讲，你嗰个经验、你嘅历练吓，你嗰个对政局嘅社会脉络掌握，同你去重返社会做任何嘅工作吓，咁啊，政途嚟讲都大有裨益嘅，系啦。 如果唔系冇，如果系即系真系冇事啊，梁展文就唔会系千夫所指啦， 系 咪 但你拣条路，你转即系你可以。条门系会转，睇得转喺边度啦。譬如你讲翻美国总统，你单论演讲出书咧，已经系好一个好好嘅一个收获啦。咁啊吓，呢个就系嗰个政治个情况啦。 两位睇唔睇呢个系体育节目嘅？ 比较少啲啊， 好似奥运咧， 奥运睇，奥运 赛马啦，睇 下，睇下， 系奥运你点睇咧？吓， 奥运点睇啊？ 系咯， 咁啊，梗系。都系个台睇啫嘛，都系冇得睇嘅，定系嗰个度睇噶。咁啊，张凳摆前啲啦。 电视台都冇得转播。 系啦， 即系你点 到而家为止未 睇 有线 啦， 就 系 咯， 系咯。唔睇有线嘅就系 嗱，有线咧单方面就讲，我哋唔再倾啦。但系其他两个嘅无线嘅广播台亚视同埋呢个无线电视话，唔系啊，我哋仲有得倾噶。 所以你而家发觉整个即系局啦，政府真系好暧昧。 系。 即系佢又冇完全就系即系将嗰个过程好公开，一直以嚟即系好黑箱嘅问题咧。你越黑箱咧，越多揣测。 系 喂，系咪有政治黑手啊？即系点点点时候，你发觉咧，整个情况就变咗非常之而家咧，整个免费电视牌照嘅问题完全只有政治化咯。系啦，咁你变咗你将来点样处理都唔可以。 如果我做官咧，我认为呢个一个好嘅机会咧，系表现即系自己。嗱，如果净系得呢个有线咧，即系转播的话咧， 系 你知香港好多人都冇有线啦， 系啊， 系咪先咧？咁政府咪可以考虑咧喺啲公众嘅地方里边咧，即系自己咧即系介喺啲荧幕里边转播有线俾公众睇。 世界杯 咪 咁咯，系嘛？世界杯咪咁咯，系咯。其实喺咩？ 或者租 啲 戏院 大荧幕睇咯。 如果你问我咧，成件事都系钱作怪啫嘛。其他两个无线嘅广播嘅电视台，点解到而家都唔肯啊屈就咧？就系一路咧有倾紧一个讲法，就话系有线电视方面作为一个系拥有呢个版权嘅系电视转播权嘅机构，就话咁啦。你我俾你，但系你唔好播广告，你要播我啲广告啊嘛，同埋系唔准嗰两个电视台自己有自己嘅旁述嚟制作啊嘛，咁你等于好似一个罐头节目咁，我梗系唔制啦，系嘛？ 呢啲就当年世界杯嘅翻版啫嘛，即系亦都即系同样嗰啲观点，同样大家理据，咁啊跟住不，结果咪即系局部咯。 喂，呢个政府又系真系好易搞啊，咪政府俾钱咯，政府博俾咗钱买咗有线就等佢无线播咪得咯， 又系罐头开支吓，咁呢个不政府会唔会咁做咧？系啊。啊！林伯义，你多年电视嘅经验啊， 政府点会攞钱去买节目俾商业机构播啊？唯一一个就系香港电台咧制作节目俾呢啲持牌公司播咧，就等佢补贴佢嘅，因为喺嗰个时段度嘅，特别亚洲电视就系、是，喂，你唔使制作就系已经有广告入息啊嘛吓，准你插广告啊嘛吓。 不咁讲，即系奥运嘅吸引力咧，其实低过世界杯嘅。 冇错， 有好多项目都唔好睇。 世界杯有焦点啊，譬如某场呢啲劲女对赛，咪多人睇啦，同埋一个时差关系啦，你都 唔系喺我哋今天讲紧讲爱国教育嘅情况之下，伦敦嘅奥运会有可能中国好多嘅选手会攞金牌噶嘛，不停会播出我哋嗰个国歌啊嘛。 国民教育嚟噶， 咁我又谂到好多 咁啊，政府咪有理由去俾钱系 政府 买个节目， 政府唔系出手啊！你咁多嗰啲咩商会联会啊，啲啊，即系赞助烟花， 系啦，冇错啦，嗱，嗰啲嘢应该出手啦，我觉得真系 出手啫，将功赎罪啊，全部， 将功赎罪啊， 唔系特别唔系啊，而家话明秋天行动啊，即系有机会秋天俾人嚟清算嗰啲啊，快快即系傍水。 今日有个话题，即系我睇见系好似星岛啊、文媒啊，即系大公都好似有咁评。就讲到个最低工资问题，即系觉得系嗱，当年嚟讲 又系玩嘢，咩涟漪效应啫？以前讲连锁反应啊，有乜又咪咩整涟漪反应？ 呢啲系佢 有咩蝴蝶效应咩嚟嘅？ 唔系思辨问题， 点解咧？嗱，过去一年实施工最低工资之后咧，事实证明咗第一，失业率咧不但冇即系冇升到，反而跌咗。 嗯， 第二咧就系的确市面上尤其是我谂即系去年年底啦。再加埋一派嗰6000蚊啦，其实嘅消费好多都来自内部啊，即多过系呢个有自由行喎。其实系整体系改善咗啊，根本冇问题，根本有乜问题咧？冇乜特别嘅，即系商户要倒闭。 即系唯一就可能啲小企业、中小企业或者系一般嘅，譬如飲食行业，嗰啲系辛苦咗嘅。 唔系，不过咧就多咗人做看更，做看更 嗰个最问题就最。基层嚟讲，譬如香港嘅社会条件，我系应该即系最低工资设立，但问题咧，而家要再检讨。 系 再检嘅时候，即系嗱初期嚟讲，大家讨价还价嘛，即系但系大家都企到硬咁讨价还价。咁而家嚟讲，譬如今日啲评论讲到，喂，系咪一个比较即系科学化啲、理性化啲嚟到去即系讨论问题？即系唔系咧讲到边个声大、边个拳头大、边个政治力量吓、游说力大，就去咁样嚟到去决定 咧？即系讲真，其实呢个最低工资咧，即系对好多而家啲即系劳动阶层。其实啲人冇留意到，即系回归咗之后，特别系金融海啸金融危机之后咧，其实而家香港有好多工种咧，就系有最低工资都冇用，因为佢变咗系其实系自雇工嚟嘅，咁即系甚至啊唔系除咗做，譬如你做 sauna 啲系啦，就算你即系做即系譬如话理发之类，我识好多都系啦，根本就你自己系老板嚟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用拆账嘅方式嚟俾你做嘢嘅啫，所以变咗冇最低工资呢个问题咁你加嘢都冇用。 即系佢都系调节紧呢个咁嘅情况，就关键在譬如刚才讲什么涟漪效应等等咧。其实应该更多系数据，譬如 Q 仔讲到，你更多嘅数据支持实施最低工资一年，香港整体嗰个嘅营商环境市面上嘅消费各方面嘅影响，有数据支持咧就好过咧，就系劳资双方系靠大声靠拳头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健康嘅做法。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是就业的市场，是令到啲员打工仔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无论个喜欢或者觉得个酬劳好，咁系件好事嚟噶。而家讲法就系因为呢个最低工资令到有啲员工嘅流动咧，就拣啲舒服啲嘅岗位。我觉得冇坏噶，真系啊！ 唔系，其实根本我都唔关公司事，因为我真系见过好多咧，嗰啲食物铺咧，其实系请一个楼面咧，以8000-9000蚊都冇人做咁。都冇人做咁，即系我真系识朋友，即系话 工作时间 辛苦， 洗碗啫，洗碗7000-8000蚊都冇人，都冇人做， 经常有连一。 而家佢咪就话要请呢个44蚊一个钟头嘅系啲系兼职工作嘅员工啊。喂，讲起嚟又好妙啊！嗱，打工仔永远都系怨就话，唉，系啦，我哋老板就舒服咯。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啲调查就话，原来管理层系唔开心噶。相对下个人讲都系， 专业嘅专业嘅中层最唔开心啊！即系最高层可以开心，最高层开心。 第一晚，第一晚大班唔开心， 即系中层管理同埋中层专业嗰啲唔开心，嗰啲系压力大噶。即系对专业嗰啲咧，就 即系工作咧，住系嘛喺中间。 呢个都系嗰个即系夹心阶层啦。 因为而家嚟讲，即系以前嚟讲话所谓香港发三思嘛，但系而家嚟讲咧。即係金融海嘯之後咧，就算你係律師、會計師，或者係咩，即係嗰啲咩建築師咧，隨時一個浪冚埋嚟咧，即刻 lay off 嘅，係冇呢個工作安全感嘅， 所以 唔保證你即係 平時要 打工係一世無憂嘅， 絕對係 生壓力好大啦， 好好表現先得啦，係啦， 就算創業嗰啲小或者你個體户都辛苦嘅，真係嚇。 系啊，即系会 嗱，你有生意做，系咪收到钱先？系咪真系找足数俾你先？有咗人好弊噶，碾你数噶，真系 吓。咁就做咩最舒服、最开心啊？咁好介绍阿林伯。 最舒服、最舒服喺我哋直播室度咁样吹水咯，又系 吹水有钱收。 有咩事咪大班出嚟挡噶嘛？我哋吓， 即系我哋即系中，即系我哋啲嘅节目主持系最快乐嘅，冇乜压力。乜 Q 仔你都系高层领导，你台长嚟喎，你吓，你开唔开心啊？你 我压力嘅好， 有压力。 你要交数噶， 要交数啊，系咪先？系咪有大班？上面冇压力先奇啊，系咪先？ 都睇呢个行业嘅发展。 系啊，阿周融嚟嘅时候就不停提啊，大班就系啊，做生意辛苦咯，辛苦噶，要睇住啲开支啊咁样。 不过快乐之道就系即系员工同老板嘅管理层嗰个沟通。 良好溝通是促成一個企業嗰個嘅快樂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噶。呢方面係台長，你覺得你同佢員工溝通好唔好 啊？即係唔係香港有部分企業都做到嘅，即係學下外國咧，就要搞下所謂 share capital。 冇錯， 即係話嗰個打工仔有機會成為咧，即係公司嘅即係 分享到啲成果，係咯， 嗰啲係持份者嚟。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輕，很香港。 而家時間係上晝八點。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美股全线高收，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升超过1%。美国楼市有回稳的迹象，以及市场人士估计中国会推出刺激经济措施，而希腊可望继续保留在欧元区，都是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80点，升1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70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14点，收报1332点。个别股份方面，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 Facebook 的股价持续受压，跌穿30美元，收市报28.84美元，跌幅9.6%。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全线高收。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布雷纳德前往欧洲访问，将会同欧洲多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商讨应对欧债危机的经济议题。美国的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布雷纳德这次的外访为期4日，将会访问希腊、德国、西班牙和法国，期间会同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会面，商讨保持欧洲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计划。意大利的北部9日内再次发生强烈的地震，强度达到尼克特制的 5.8 级，之后发生多次余震，最强一次达到 5.5 级。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当中包括一名中国人，有350人受伤。大量在上次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在今次地震中倒塌，进一步冲击已经疲弱的意大利经济。意大利总理蒙蒂说，政府会尽一切的可能确保灾区尽快恢复正常，又呼吁民众对政府的救灾努力要有信心。叙利亚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多国先后宣布驱逐境内叙利亚外交人员，回应叙利亚当局在中部城镇胡拉屠杀平民。法国更加表明不排除向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联合国的调查就显示，在胡拉被杀的百几个平民都是被处决，矛头直指支持叙利亚政府的民兵。赶到当地斡船的联合特使安南就警告，叙利亚局势已经去到临界点。被定罪的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在10日法定上诉期内并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生效，将被押送去监狱服刑。赖昌星潜逃13年后，去年7月由加拿大遣返回国受审，厦门中级法院今个月的18号一审裁定他走私及行贿的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今年3月至5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半径20公里的范围内捕捞海鱼并进行检测，结果是测出的放射性息最高的浓度是达到每千克的1880贝可。在去年进行的调查中，东电曾经从事故核电站附近的海鱼体内最高测出每千克3000贝可以上的放射性物质息。今次检测结果显示，事发地点周边的鱼类体内所含的放射性息仍然保持很高的浓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东风。稍后骤雨是逐渐增多，风势逐渐缓和。展望听日有零散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明朗。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五月三十号星期三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好啦，首先睇翻呢个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改只系去到汽车会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咦唔错啊！暂时系正常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睇龙尾先。系啦，翻工时间啊比较车多，并非玩嘢噶吓。现时去到到顺德中心，哎呀罗范啊话人哋玩嘢，哎呀话晒咧做个教育界系嘛，唔好咁粗俗好唔好？嗱，可以试下别啲形容词噶吓，啊例如你别耍我啦，又或者别耍花招，啊再文雅啲咪别耍花样咁样好听好多系嘛？嗱，各位学生哥如果又唔明白，请教翻你哋嘅中文老师就稳阵啲啦吓。好啦，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一个理工大学地盘，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去到芜湖街，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亦有啲车龙噶吓，现时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啊，只系去到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现时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都几长车龙噶，已经排到呢个沙田马场啦吓。啊，大妹啊，嚟紧系即将举行呢个欧国杯啦，男士们啊，梗系开心兴奋啦。啊，唔知女士们又感唔感受到呢种气氛呢吓？ 要感受气氛，一于喺六月八号至七月二号期间嚟屯门市广场啦，阿通，因为嗰边咧请咗本地设计师设计咗咧。16款2012欧国杯特别造型卡通公仔啊，象征咧欧国杯决赛周16支嘅国家队队伍，款款系超得意噶，而且咧仲有全港首个4米高嘅巨型充气别住版卡通公仔，啲女士争紧张嘅气氛啊，分分钟劲过男士睇波添啊，通！大家记得拎定相机准备开波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出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咁多人嘅，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2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我的爱中一起，我的爱中一起，听着风波里的茶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星期一至六，朝朝七点半。 由今日开始 ，DBC 除咗还声于民，仲还机于民。全新 DH2 手提数码三机，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蚊就买到啦。仲送埋一对 Panasonic 超轻型耳筒，仲快啲迟啦迟啦，去全线 7-Eleven 抢购。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Bahut bahut syukriya. Khakunma khab. Aap sabka bahut bahut syukriya. Kudai kama khaisam, kama da sik. Kumiya. 佢哋话多谢大家支持 Digital V 啊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同埋尼泊尔节目，快啲大声啲话俾你哋身边唔同族裔嘅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咁就要再大声啲啦 ！Digital V，We are the family。 预防中暑，要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活动。如果要喺户外活动或工作，最好戴阔边帽，着浅色通爽的衣物，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要充分饮水，但要避免饮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品。如果不舒服，好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可致电卫生署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嘅吓。 呢、这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毓民、黄杨达、林毓华。 七月一号褪到七月十八号啦，我希望议员唔会再提呢个问题啦，因为如果你提呢样嘢咧，真系会俾人一种感觉，俾市民一种感觉咧，你系纯粹玩嘢。因为咧，你如果话真系尊重市民啊，要咨询啦，你十八日根本系唔系做咨询。 主席，我想澄清啊，主席绝对唔系玩嘢，绝对系因为我哋我而家讲紧一个现实嘅问题。就是我哋好多同事都提出唔同嘅修订，喺立法会嘅立法嘅过程入面咧，系需要时间。玩嘢系你作出嚟，你系笠个帽子喺我哋啲同事身上，绝对不是玩嘢。如果你睇下我哋一啲嘅具体嘅修订，譬如今日我哋提呢个问题，系咪具体而实质嘅问题？咩叫玩嘢呢？你就先至喺度玩嘢。嗱，我就只话一个现实上，如果一号六月二十过唔到。个时间立法会个时间需要更长嘅时间去作出审议，点解一定要七月一咧？七月二唔得，七月三唔得，七月四唔得，我何来玩嘢呢？呢、这个立法会我哋审慎而慎重嘅一个审议嘅阶段，唔系俾你所讲嘅玩嘢嘅方式去做我哋嘅工作嘅。阿罗太，希望你尊重立法会。 主席，我正话讲系话你嗰种咁讲法，有可能会俾公众一个印象系玩嘢。我冇话你系玩嘢。 好啦，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啦，送走阿李锦鸿同阿 Q 仔之后咧，直播室有毓敏同阿黄杨达。阿毓敏，你睇翻头先嗰段咁样嘅系对话咧，喺个议会入边听同喺而家直播室听，那个感觉会系有咩唔同咧？嗬？ 差唔多啫， 差唔多， 两个都喺度即系口水啫嘛，而家咁佢又唔可以讲出人哋玩啲咩嘢， 系 咁嗰个话自己冇玩嘢，佢又解释唔到点解冇玩嘢，唔系喂你话你有提好多修订喺边度啫？嗱，我哋实实只讲五百行，吓到脚都软埋，跟住佢都唔敢话我玩嘢咧，佢净系希望我啲助理做唔切啫，嗱，即系对佢嘅态度同对我争好远啦，佢话我玩嘢，佢死得啦，系咪先？我真系大庭广众揼佢噶嘛？你翻屋企瞓觉啊嘛，系咪？ 咁你会点答佢咧？玩嘢咪玩嘢咯，咁样。 系啊，玩嘢吹咩？ 玩起咩？系嘛？ 玩嘢目的就系俾香港人知道好清楚，你哋根本就唔掂。 系， 系咪啊？我哋玩嘢为咗香港嘅利益， 系咪？罗范超觉得你哋唔玩嘢，系玩佢啊嘛？而家佢唯一嘅工程就系要搞好呢个咁事。 但系佢都系玩啲语言游戏喺度啫嘛。佢话你咁样讲嘢咧， 人家就话公众会觉得你玩嘢， 唔系关你鬼事咩？公众觉得佢点样？公众觉得点样？选票有决定噶啦，嗰啲又唔系功能组别嘅，关鬼事？你搞下你自己印象先啦，范超。 问题个问，即系话你话公众觉得你玩嘢，佢就喺度斗啫。其实佢讲嗰句说话好明显，就话你而家玩嘢啫。 佢净系恐吓，佢其实仲有一句啊，佢就系话喺呢方面咧，议员咧要调整下啲思想添啊。即系而家喺个议会度搞国民教育啊，大哥。 所以佢哋。早轮咧，两个都开口及着你嘅，系嘛？即系而家就稍微有啲调整，个语气温和咗好多，系咪？咁但系即系金威同佢嗰个对答，可能又系当时又辣兴咗佢，系咪？咁因为呢位女士咧，就即系好容易俾人辣兴嘅， 系 咁我识佢好多年嘅，交手好多年，我都 喂，但系唔好奇怪喎，喂，我哋成日都喺议会入边咪系称呼嘅，喂，尊贵嘅议员噶嘛，咁问下唔得咩？梗系啫吓。 议员而家喺个官员心目中全部都系衰人嚟嘅， 咁又唔系咁又咁讲， 你知噶 嘛？咁啊咁讲谂吧，有啲议员唔尊贵嘅，睇下边个啦。 我咪唔尊贵，我从来嗱，我啲信纸信封拍片，前面嗰个 HON 你唔印嘅， 我唔印嘅。 哦 ，OK， 我永远抌咗佢。 但系官员写信俾你，一定要咁写嘅喎。 写个抬头一定系 HON 多，你明唔明？ 一定要。 反为长毛卡片有嘅， 系咩？ 真系好奇怪，真系。我又啱晒头，我点解你个卡片有个 HON 喺度嘅咧？ 系， 我佢。 佢话佢去外国嘅时候啫。 哦，威威系嘛？ 唔知啦，我就真系特登查走佢嘅。 系 系咪？我觉得呢个系英国佬，即系当年留落嚟啊。咁事实上你又即系立法会议员，即系一啲都唔尊贵咁样。 嗯，睇而家个势，你觉得呢个五师十四名过唔过到？ 过到嘅都系，因为西环做咗好多功夫嘅。嗱，你 唔系，但而家唔系讲紧会期，讲紧七一。 七一咪六月二十号个决议案多数都过噶啦。系，而家咪你剩落嚟就系。 你而家有啲系会啊，系合并咗去倾嗰个事务委员会。 事务委员会阻唔到佢嘅，话俾你。而家关键就喺嗰、那个 财委会系。 咁啊，财委会。 所以我话提五百项动议咧，佢就系脚软嘅。咁、okay? 我而家真系做实实只做咗二百五噶啦。 咁你觉得兴姐会守唔守到关咧？真系啦。 嗱，兴姐、 周玉成嘅话，佢都会。兴 姐，我谂佢就按照以前反高铁嗰个做法啦。咁、你最多咪拦佢三日到。 系系。 因为你其他泛民唔落水噶啦，你而家你睇到佢。民主党过去好大，即系好高姿态，话一定要点点点。而家咩下文都冇噶， 系 系咪？佢早轮用话叫全民修订啊！你上何俊仁嗰个 Facebook 啊，系咪？叫人哋同埋佢啲僆仔，包括阿柴文汉啊、罗建熙嗰啲喺 Facebook 度叫人提意见啊，对呢个五师十四国咩修订案，边有修订？ 又系叫人提意见， 系咪？即系全民修订点啊？用学我哋咯，但我哋嗰个真系修订案嚟噶嘛？版权条例嗰个真系有几百条系啲网民提供噶嘛？系咪？但系嗰、那个替补方案就全部我哋自己做嘅， 系 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要全民参与嘅原因就系大家一齐反抗条恶法。你而家对呢个五师十四局咧，佢系一个政府架构重组，佢系修改啲附属法例嘅啫。OK， 你由加多两个局，加多两个副司长，佢系修改啲附属法例，咁、用决议案嘅形式喺立法会嘅大会里边一通过就搞掂噶啦。OK， 咁、但系咧之前咧。最重要嘅就是我昨天都有讲啦、就是撥款嘛。 是。 你开位嘛。 开位 你咪要撥钱啊。撥钱咁撥钱之前你就要去呢、這个人事編制委员会嘛。我哋即人事編制委员会同埋公务小组呢、都系属于财委会嘅。你睇返立法会嗰个组织架构。佢都系属于财委会嘅。点解会属于财委会呢？因为都系同钱有关。譬如话而家啲基建。譬如话香港大学要起多两个宿舍，咁佢咧先喺个教育局嘅事务，喺教育事务委员会里边咧，大家倾咗，令到啲即系议员，大家即系喺呢方面咧，即系有个共识啦，原则上支持你香港 U 起多两个宿舍咁。好啦 ，OK 咗之后咧，就事务委员会 OK 咗之后咧，就去呢个公务小组。 系 公务小组，大家又讲餐死就嗰个工程本身，咁就即系喺度，即系啲议员喺度讲嘢啦。到最后又系投票嘅。 而家立法会就系最大嗰、那个喺个议员嚟讲最紧要就系揸住个钱吓、政府最 唔 赤 就 系 你 就你 人事编制，因为而家嗰份文件出咗嘅，你上网睇到噶啦，边个位几多钱，边个位几多钱，佢而家全部系开位就冇名嘅，全部开咗位，咁嗰嚿钱即系话喺人事编制嗰度一日就开完嘅、个会冇得拖嘅嗰、那个系、好啦，当你我以前都系人事编制委员会噶，咁通常就你唔过就叫佢攞翻份文件咯，就 系 咁咯，好啦，过咗。咁你就拎去财委会，财委会咧就系每个议员都可以发言，而且发言嘅次数冇限制，但系时间有限制，就主席话事。譬如第一轮每个议员五分钟啦，而家排队啦，咁讲完之后，第二轮三分钟，第三轮试过上一次刘慧卿咪一分钟咯，几离谱啊！嗰个鬼十五分钟讲咩，佢就唔俾你拉布嘛。咁嗰次咧，我同阿大舅，我哋就提咗二百个动议，就将啲动议分发俾啲泛民主派嗰啲，就喺个财委会度提。咁刘慧卿就做咗一个裁决啦，你只可以 齐齐接力啊， 唔系你只可以提，你只可以提嗰个动议嘅名，跟住表决。讨唔讨论呢个动议，就唔系话你提咗呢个动议，而家我哋就大家讨论下啦，咁咪拉到布啦，系咪？冇得讨论嘅，就系、是、表决投票，投票决定俾唔俾你呢个动议喺个财委会度讲。 倾啊 ，OK， 咁好啦，咁啊梗系否决咁啊，佢答有过嚟啊嘛，系咪？咁否决咁啊冇啦，咁就咁样拖，搞廿五个钟啫，都系我而家投票都唔止廿五个钟啦。嗰、那个修订案即系喺嗰个即系反恶法都投票投四十个钟啦，我所以个问题就 系 话啲人话拉布，点解我话唔认拉布咧？啲人话我否认拉布，我嗰个唔系拉布咧，拉唔到嘅。但系我五百项动议咧，每次我要去记名投票。 但系你系技术上卡住佢啊嘛，真系 啦。咁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仲有一样嘢可以做嘅就 系 你发言咯。咁你喺个会里边咁多人轮流发言，就冇限次数，咁就考呢个刘慧卿嘅啫嘛。其实，所以而家其实刘慧卿面临嘅压力应该系最大。佢而家扮嘢啫嘛。你民主党点样对你嘅呢个刘慧卿咧？你会唔会咁不断轮翻发言咧？呢、這个系就刘慧卿咧？咁然后建制派虎视眈眈，我你如果主持会议唔公道，俾佢哋系咁喺度噏拖长，我啊搞你提不信任动议。 你明唔明？即系个问题就系喺呢度啊嘛，中间又有啲政治嘅计算，所以我觉得佢细个噶。 咪但系而家个问题系财委会几时开 咧？六号人事编制十几号咯， 十几号。但系之前会唔会有第二啲会拖到 佢？冇嘅，冇会开噶啦。 冇嘅，冇。 而家啲事务委唔会讲佢嗰啲五司十四局讲晒噶啦，我个个都开完啦。系咪嗰个拉唔到佢噶嘛？不过一定要攞俾佢嚟讲嘛。 因为佢民主党个态度就好取决于嗰个会几时开。因为如果佢系够时间嘅，好老实喺咁嘅民情底下，佢扮嘢都要落 咪几日咯，顶晒笼咁你一定过噶嘛？你如果佢应该系13号就匿去财会嘅，咁你20号有一个礼拜，大佬你拖到佢一个礼拜咩？ 如果 当你20号嗰个会期拖到27号，你都过嘛？ 系。如果梁振英咧，同埋佢嘅特首办咧，嗰个筹备嗰个系办公室嘅主任啊，罗文超，唔系用咁嘅姿态嚟去推销咧，会唔会大家嘅反应冇咁激烈咧？ 一样噶啦，梗系要俾啲颜色佢睇噶啦，系咪？因为个关键就系我哋啊嘛，我哋如果唔搞嗰个出缺机制嗰个拉布咧，就唔会造成对呢班泛民咁大嘅压力。 因为而家火烧连环船， 系咪？ 唔做又唔得。 因为当初嗱，你计下，如果佢唔剪布， 系 挂咗啦。大佬，我而家都未表决完，系咪？俾佢剪咗布，我而家都未表决完。咁你谂下，如果佢唔剪布，我而家仲喺度辩论紧，系咪？一个会期跨一个会期，你譬如今日啦，嗱，今日11点开会，口头质询，跟住就表决，表决搞咗六粒几钟，仲有一大半，听日表决一日，后日朝头早都可能剩翻有啲要后日朝头早表决，咁晏昼就开财会，咁啊夜晚黑仲有两三个钟就三读，即系呢一条恶法。咁就通过，咁就好啦。如果你民主派行落嚟帮手打拉布，每人发表15分钟，又拖多一个，佢唔会落嚟啦。我估计就系咪？因为佢话 walk out 嘛，佢唔会落嚟啦。三读佢哋又唔发言，咁就净系得我同阿长大牛长毛三个发言。咁跟住呢班建制派就借呢个机会咧，就每人讲15分钟嚟闹交我哋。你明唔明啊？话我哋搞乱档，或者佢甚至唔发言，得几个代表发言，咁你就收工。咁礼拜六就讲呢、這个竞争条例草案。竞争条例草案礼拜六、礼拜日唔开会，我礼拜一、礼拜二唔开，礼拜三下个会期再讲竞争条例，都要讲三日。 嗯， 咁就嗰个已经系六月。 喂，而家条例都冇力噶啦，而家条条例即系剪晒噶啦，真系啊。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即系我哋嗰条即系话反恶法嗰个就失败噶啦，佢一定过噶啦三读，因为佢剪咗布啊嘛，系咪先？如果唔剪布，佢要救呢个五司十四局，佢咪要收翻嗰条即系出缺条例啊？我哋个目的系咁啊嘛。佢而家又唔收翻，就剪咗你，跟住呢个咧就可以过，就 系 咁啦。咁但係就都好問，因為你嗰、個競爭條例，因為政府有好多修訂案，議員又有好多修訂案，咁呢度呢就即係同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出缺條例嘅做法一樣，就修訂案呢可以不停發言，每人15分鐘，咁嗰度就結啦。咁雖然就唔多，都幾 嗰度就建制派啊，好有興趣發言咯、啊，佢哋就 嗰度幾十條㗎、未必㗎，因為你要拖慢咗呢、這個梁振英啊嘛，所以我估計佢都未必發言好多。 佢哋而家唔夠膽玩。 但問題呢個競爭條例草案裏面，如果你又係暗春咁，唔係好講嘢咧，嗱呢度拉到步，反為競爭條例。嗰、那個即係全體委員會嗰個階段咧，就真係可以拉到。 即係而家你我就事先張揚啦嚇。 好簡單啫，我哋嗰、那個出缺條例嗰度，我講咗十條咧，都搞咗兩個禮拜啦，係咪？咁如果佢呢個競爭條例而家講幾十條修訂案，咁輪流喺度講，個個都講喎，死咗啦！所以佢而家好驚㗎，其實佢唔知道另外一個戰場喺呢度。个个就系摆个焦点喺嗰个五司十四局，但五司十四局冇得搞嘅，我而家话俾你听，因为你人事编制开一日嘅啫， 系 去到财委会最多你开三日，跟住送大会噶啦，边有得搞啊？咁我呢个 系支持玩啦，就系 我呢个系空佢啊嘛。 唔系，但系个意思就系竞争条例嗰度会唔会拖到大会？ 梗系拖到啦。 咁啊系啦，我就系想问呢个问题。 我哋 大会嘅会期佢上唔到嚟啊嘛。 咁啊瓜咯， 系咯。 咁而家所以个战场其实喺竞争条例草案委员会嗰个修订嗰度。 唔系，同埋竞争条例草案咧嗰样嘢咧就系你。 咁而家即系阿苏锦良就有得震冇得瞓啦，真系啊。 唔系你姑勿论你打唔打拉布，其实佢需要倾嘅嘢仲系有好多噶嘛。 唔系，其实而家系我提醒啫。咁佢哋未必做噶嘛。 嗯。 系咪？咁但系如果净系得我同阿大舅做冇用噶嘛？我哋本身冇提修订案，我只系提就政府提出嘅修订案，我可以讲15分钟啫嘛。你明唔明啊？咁样啊嘛，咁然后佢有好多条啊嘛，即系加加埋埋都几廿条噶。 系， 几廿条好得人惊噶啦，大佬，系咪？所以嗰个问题， 不过条例而家俾人阉咗噶啦，真系而家 阉咗噶啦。即系我哋咧就基本上咧嗱，最初我哋即系喺原则上我哋会支持呢个竞争条例草案嘅。咁就个精神就係话第一你要保障到消费者嘅利益。第二呢就係、是、一定要可以对啲大企业有约制嘅作用。 但系你而家结果落嚟净系搞啲中小企业， 系 啦，又保障唔到啲消费者利益嘅话咧，我哋就考虑会投反对票嘅。 嗯， 系咪？即系呢个就系成个，因为我自己都系坐呢个标禁嘅， 嗯， 我都系坐呢个草案委员会嘅， 嗯， 我有份去即系审议呢啲法例嘅。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如果而家去到一个地步，我哋觉得譬如有啲机构佢有豁免啦，譬如贸发局有豁免啦，啲大学开嗰啲私立大专有豁免啦。哇，大佬你摆明以民争利噶嘛，大佬点可以豁免呢，這个竞争条例有豁免，尤其贸发局点系咪？佢啲会议展览，屌你一个人做 晒，包晒噶真系。 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就反对。但是佢嗰个贸发局咧，就动员好多中小企业就支持贸发局可以豁免呢个竞争条例。 系啊，苏大哥好落力噶，世围打电话俾啲商会话，诶，整信整啲信过嚟。 咁而家据我所知呢条例咧就过紧嘅，因为民主党、公民党赞成嘅， 咪就 呢个民建联又赞成，工联会又赞成，咁佢过紧。 咪呢个尤其是民主派要考虑嘅就系话，即系如果将所有嘅焦点放晒喺拉布啊、唔拉布啊嗰样嘢上面，其实系会 miss 咗呢个竞争条例草案，因为其实系好。高风险嘅，如果你呢个喺投票取向上面稍一不慎嘅话咧，系好可能成为一个即系等于佢哋当年投票领会之类咁样嘅翻版嘅。 嗯， 即系当然我哋即系譬如左派嘅立场咧，就理论上应该支持嗰个竞争条例，因为你可以喺个自由市场里边有一个干预啊嘛，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呢一条条例，即系嗰个成个条例嘅精神咧，你对嗰啲大财阀啊、大企业啊，秋毫无犯。但系你中小企业咧就大镬，系嘛？所以那个系一个问题嚟。 喺个过程度，我觉得系嗰啲中小企系真系失咗一个系机会嘅。佢哋反而成日觉得嗰条条例针对佢嗰度弊啊嘛。实整成条例应该系帮佢哋噶嘛，真系吓。 唔系呢个其实系大财团嘅手法嚟嘅，佢哋成日引用就系话希望唔好影响到中小企，唔好影响到中小企，于是乎就越褪越缩，结果成条条例咧。就乜嘢大財團都管唔到，即系而家有咁嘅印象，因為所以其實喺嗰個會期入面咧，係需要有多啲嘅討論同埋更多嘅 noise， 令到大家清晰明白嗰個條例嘅問題喺邊度。 所以嗰、那個過程咧，其實可以好冗長嘅。咁但係問題而家我哋初步見到就係冇人提呢個競爭條例草案嘅。呢、一個競爭條例草案嘅二讀咧，恢復二讀咧，送去立法會咧，就係喺我哋呢個所謂出缺條例之後。咁而家我頭先講，即係講我啦，出缺條例就喺禮拜五咧就應該表決完成嘅啦。禮拜六最遲禮拜六朝頭早就會三讀。咁跟住咧三讀就好快嘅，大家舉手嘅啫嘛。跟住就到呢、這個競爭條例就排喺前面嘅。咁、要講完競爭條例草案先講嗰啲動議辯論，所以今次呢個拉布咧就拉到呢個六四動議辯論咧，即係行禮如儀嘅六四辯論就冇辦法喺六四前。 会唔会急起嚟又可以将呢个褪后咧？又真系啊！ 冇得褪， 冇得褪啊！ 冇得褪， 系 咁，所以我估计即系都稳稳地噶， 嗯， 系嘛？咁但系佢会过嘅。如果讲翻五 C 十四局，因为你去到财委会咧嗰、那个阶段就你拖极佢，譬如就系而家佢最惊话听到我嗰几百项动议啊嘛，因为个动议我当然我梗系唔系拉布啦，喂，你可以讨论噶嘛，哥，你点解唔讨论啫？系咪先？系嘛？好啦，你唔讨论，你否决咗我，因为 嗰个议事堂嚟啦， 你否决咗我，否决咁。我咪要记名投票咯，记名投票财委会两分钟，咁咪两分钟成五百项咯，咁咪交你一千分钟先咯，咁啫嘛，系咪？咁我唔系，我希望有啲讨论噶，系咪？咁我而家都读咗200多条，嗰日喺个事务委员会里边，阿罗汉超分，我希望你做啦，做唔切啦咁。我而家啲助理做紧啊，做咗200条啦。佢希望啲助理做唔切啦。佢又 眼焦， 因为而家唔单止议会入边拉， 佢有一个人好奇怪。佢睇同金乃威又希望你哋唔好咁样讲嘢吓，叫你助理又希望佢哋做唔到嘢咁样。咁你想议会做咩咧？呢条友个 真系好奇怪啊！唔系佢而家最紧要就即系讲到尾就系个面子问题，同埋你一路喺度恐吓香港人，而家唔灵啦嘛。初就会灵嘅，因为香港好多好戆居嘅人啊，系你俾人做咗先啦，系咪？人哋都未开工，咁你又夹人。又唔俾人哋有个组织架构出现，咁点样去行使佢嗰个职权啊？咁样，咁我点解俾佢做咗先啊？咩叫俾佢做咗先？然后佢而家咪话放声气话中期检讨噶嘛？哇，大佬俾你做完大肚啦已经，做咗先，你问下条女肯唔肯啊？做咗先，咁咪大算，即系结唔结婚未知。 佢仲要话两年先检讨， 两年 中期检讨啊嘛， 俾佢搞两年先啊，咁样嫁俾你， 搞两年先嫁。 所以咧，刘健贤嘅说法有趣噶，佢就话：，嘿，而家国家咩人工啊？你有表现先要加人工啊嘛，啊，系咪啱咧？咁样做法？ 点样有表现先加人工？ 即系话唔好俾啲新嘅系局长加人工啦，即系话咁你上工你咪照翻旧 咁样嘅。嗱，佢有个机制嘅，有个独立委员会系就呢啲问责局长系嘛，同埋即系其他嗰啲即系首长级嘅官员，个加人工咧，佢有一个委员会噶嘛。咁啊，最近先通过咗咧，就系、是、立法会议员就加。加唔知加幾千蚊 多啦， 咁然後咧就嗰個營運津貼咧就加20%，一個月大概加十零唔知20%左右咧，加翻20,000蚊一個月咁樣嘅，一年加翻20多萬。咁我哋就依家喺度嘈，就話呢個獨立委員會咧根本就冇公信力，同埋佢根本就唔識嘢。個主席係鄭海泉，跟住係周松江啊呢班嘅名，跟住就中電嗰個揸 fit 人啦，咁就係呢個獨立委員會嘅。咁然後咧，我哋話喂，我哋啲助理要加人工。系咪？佢就喺个营运津贴度加鸡碎咁多俾你，但系加俾 呢班我哋新闻后再倾吓。 O K。 D B 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新闻。立法会一楼会议厅外一度的防火闸清晨倒冧，没人受伤。闸上支撑防火布的支架是扭曲变形，其中一端清晨突然是跌落贴近地面，另一边就固定在天花板。职员已经将附近一带封锁。杭州市公安机关捣破一个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的集团，警方已经在湖南拘捕两名主要疑犯，并正全力追捕其他涉案人士。新华社报道，内地有网民假扮卖肾之后揭发罪行，调查说集团是以杭州江干区为基地，但网络就遍布全中国，很多年轻的男子为了还债卖肾，平均每个肾脏可以获取35,000元人民币，但黑市换肾的收费就高达200,000至500,000人民币。目前警方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的审理。意大利的北部九日内再次发生强烈地震，强度达到尼克特制的 5.8 级，之后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一次有 5.5 级。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当中包括一名中国人，有350人受伤。大量在上次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在今次地震中倒冧，进一步冲击已经疲弱的意大利经济。意大利总理蒙蒂说，政府会尽一切的可能确保灾区尽快恢复正常，又呼吁民众对政府的救灾努力要有信心。美股是全线高收，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升超过1%。美国的楼市有回稳迹象，市场人士估计中国会推出刺激经济措施，加上希腊可望继续保留在欧元区，都是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580点，升1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70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2点，升14点。个别股份方面，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的股价持续是受压，跌穿30美元，收市报28.84美元，跌幅9.6%。至于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是全线上升。北爱尔兰警方拘捕两名男子，他们涉嫌管有7枚土制炸弹。警方说，被捕两人驾驶的汽车在一个检查站被搜出7枚土制炸弹。英军的拆弹专家事后到场，利用遥控机械人拆除这些炸弹，暂时未有组织承认和事件有关。当地警方经过长时间的监视，在今个月初拘捕7个人，怀疑他们是爱尔兰共和军分支的成员，又对他们提出包括涉及恐怖主义的多项控罪。警方另外又拘捕一名怀疑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男子，他涉嫌在伦敦德里一栋的住宅大楼内藏有多枚土制炸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是清劲，展望听日有零散骤雨，周末期间的天色明朗。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4啦吓，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新界区嘅吓元朗锦田公路近呢个八乡啊，咁有宗交通意外噶，现时上肢嘅来回行车线咧要暂时封闭噶吓。咁啊，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翻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啦，走翻出嚟港岛睇睇翻工嘅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过咗呢个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怡东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仍然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冇变噶吓。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睇睇龙尾齐唔齐先吓，见到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啦 ，CY 就非常心急，希望711家大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上台影翻张大合照。哎呀，有时急都急唔嚟噶嘛，你知啦，你做雇主去劳工处登记请人开工啊，都唔系即刻有人上班啊嘛？哇，何况你嗰班啊，全部十几廿万一个月，梗系要夹到你实啊嘛？等一阵先啦，唉。咁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啊，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啊，车多少少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啊，排翻到芜湖街。咁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吓。走去新界区睇翻两条隧道啦，私隧出九龙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去到石门梅泉处㗎，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㗎。但妹呀，如果嗰啲旧嘅行李兼冇用呢，你会点样处理呢？ 我以前呢就咁抌咗佢哋就算㗎啦，不过呢而家知道环保好重要啊，所以我会参照以下呢个展览嘅做法，总系变成一个好靓嘅装饰品啊。大家只要由而家去到6月9号下午3点去到5点呢，去尖沙咀 K11 就可以齐齐喐手为行李箱呢重新扮靓，变成一个好靓好靓嘅装饰品或者摆设品。等大眼妹快啲学咗呢个技术，翻屋企咧帮我啲扮下你先。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元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上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我奶奶种一枝，我奶奶种一枝，天际风波里的茶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星期一至六，朝朝7:30。 由今日开始 ，DBC 除咗还声于民，仲还机于民。全新 DH2 手提数码三机，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元就买到啦。仲送埋一对 Panasonic 超轻型耳筒，仲快啲迟啦迟啦，去全线 7-Eleven 抢购。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才子尤清源，巧王潘启迪，文化人邝永轩。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凤大茶楼。 实践绿色生活其实好简单。平时尽量搭公共交通工具，支持废物分类、回收同转赠计划，你同我都做得到噶。 仲有捐65元参加6月17、18号举行嘅公益绿色日，帮助有需要嘅人，又可以喺呢两日免费搭港铁，快啲话俾所有朋友知啦！ 支持公益绿色日， 实践绿色生活，由你我做起。 查询热线2854-5111。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没有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的。 那些新架构我们希望是全体通过的。这 个架构重组方案是需要有预备方案的。 咁但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毓民、黄杨达、林毓华。 那個制度呢，是為避免這個利益衝突呢，是今屆政府呢，是為下屆政府呢，是去根據這個委員會的建議呢，是提出加薪幅度的。所以這個問題呢，我剛才我自己表了個態啦，我會在有機會的時候呢，盡快同我的問責團隊呢去商討這件事。我對剛才立法會議員在席間的建議和市民大眾所提出的意見呢，我會認真和積極地考慮。 認真和積極考慮，唉，早啲講好啦，係咪？ 動身唔係，但係呢個即係一個獨立委員會，佢係按照個程序做嘅。咁當然我哋對嗰個加人工個幅度呢都係有意見嘅。有意見嘅原因就唔係話唔應該加錢俾佢，而係呢啲咁嘅問責局長呢全部都垃圾嚟嘅。Okay， 是不是他是不值咁多人工的。由 Day One 开始有个问责制，我哋是从根本反对个问责制。就唔喺呢啲枝枝节节类里面喺度做戏。是吧，哦，我上台呢佢话要加人工啊，哎，我动身先咁咁就喺度收买人心。是不是，所以梁振英呢基本上亦都系同佢哋一样。我话俾你听，即系个水平系极低嘅，唔系唔系，借呢个机会食饭，跟住啲人话，诶，不如动身啦，咁其实啲狗头军师度桥俾佢，咁啊争取下民心啦，系咪？咁喂，动身佢哋讲紧都成卅皮一个月噶，系咪？不如减薪啦，点解唔系减薪咧？ 系 减薪同动身有分别啊，各位听众， 系 咪？动身嘅意思就系唔加人工，照旧攞而家个问责局长嗰份人工，新嘅团队，系咪？咁但係都係好高人工㗎喎，我哋係從根本上反對你呢個問責制，同埋認為你而家呢啲問責局長根本就唔值呢個人工，副局長又唔值呢個人工，所以佢咪覺得政治助理唔值呢個人工。 喂，所以我覺得即係針對政治助理嚟嗰度開刀呢就係唔公道。 係囉，咁你搞啲細嘅係咪，當然成嚿嘢都係垃圾嚟嘅，咁但係你而家搞啲細嘅唔搞啲大嘅，跟住而家你就好似大人大義動身係咪，到我上場，我呢個問責團隊咧，我哋就會動身啦，咁考慮動身。 講到好似客觀嘅就話，哦，係現任嘅係政府咧，為下一任嘅政府去做呢個推薦嘅。 唔係，佢應該點樣做咧？就係，是，嗱，我唔接受你呢一個所謂加薪，因為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哋呢個問責團隊咧係唔應該攞咁高嘅，我哋係自動減薪。 唔係，但係佢因為佢成個 show 係一連串㗎嘛，點解你佢會喐政治助理？因為佢睇新聞，佢對政府了解其實睇報紙嘅啫嘛。佢見政治助理喐得多，佢咪民粹主義者嚟㗎嘛，講得多佢咪順應。 啊，唔值咁多錢啦，咁啊將佢拆開佢。 咁啊係咁講，同埋佢而家又自己搞緊，又話咩優化嗰個咁樣嘅政治委任制啊嘛。跟住然之後佢話點樣可以優化嗰個政治委任啊？可以嗰個問責制做好啲。佢個 point 係落多啲區啊嘛。喂，政治問責係落多啲區咩？个问责嘅问题唔系你落唔落落几多区嘅问题，而系你问责向边个问责啊嘛？即系你政治问责制一最初推出嚟嘅时候，佢个其实系疑似内阁制嚟噶嘛？咁内阁制向边个负责啫？喂，你个首长，你系咪有民意授权嘅先？你可唔可以向佢 689票？ 系689，你净系讲个数目，唔好讲689，以为马英九添啊？系咪先？啊，以为后边多个万字，原来冇嘅。咁你根本就冇嗰个问责嘅体系喺度。你而家净系讲优化，根本你完全就系民粹 show。但你越做得多呢啲咧，其实个反弹系好大，所以佢而家民望都跌10% 啦。 咁就系个中大嗰个就话佢升，所以你 嗰条问题离谱啊嘛。嗰条问题就话佢嘅意思就系话，喂，佢而家都选咗，你满唔满意啊？咁样，喂，即系佢而家话俾你听。喂，你人都嫁咗啦，咁你爱唔爱你老公啊？唔爱都唯有爱啦，唔通离婚啊？即系咁样嘅意思，即系嗰个就系有问题啦，咁样。但系我觉得佢呢个显示咗系郁文学你话斋就系嗰水平有问题啦。 嗯，而家陆续都有人质疑噶，譬如除咗话文化局长之外咧，连个教育局局长都系吴克俭都俾人话，喂，你有冇个背景噶吓？咁啊出嚟又隔哇大餐咁真系。 唔系，其实咧嗱，我哋讲佢成个改组咧，即系任何嘅新政府咧，都系可以改组嘅，即系。 即系我哋冇话去反对嗰个改造，改造咧就唔一定系扩大嘅，系可以缩细嘅，系咪？你而家调翻转，你系扩大啊嘛？第一，第二就系、是、改造系可以嘅，但系又唔需要一定要喺你即系话新政府一就任就你有改造。嗱、你唔同民主国家，人哋有个内阁喺度嘅，人哋已经有个班底喺度，跟住佢有个程序嘅，佢咪一样要怼上嚟，经过国会即系行使同意权啊。譬如呢个奥巴马即系任命一个司法部长，你估你唔使喺嗰个即系国会 要噶，要去招费噶， 俾人招到你之后，系啊，系先？即系但系你香港嘅立法机关佢冇呢个权，对官员嘅任免系冇同意权，可以行使噶嘛？你明唔明？所以个问题就喺呢度。第一，第二咧就系话你。好似系黄仁达或者你都冇民意认受，系咪？所以我哋点解当时即系董建华搞呢一个所谓问责制，我哋系反对咧，就系咁解啦，系咪？咁而家你话要改组，咁你又一定要七月一号就要搞掂嘅，打横嚟嘅，基本上系。 佢系攞首先就攞嗰个房屋嗰样嚟吓啲市民咧，就话嗱，到时呢啲冇呢啲冇嗰啲啊，你唔好赖我啊，系因为立法会阻住个地球转啊，真系吓。 嗱，而家个问题就系唔系立法会阻住个地球转，系你而家系即系打横嚟，系咪？你又一定要俾个时间人哋，一定要，所以 因为佢讲唔通啊嘛，佢讲唔通就系话你托阿郁文你话斋政府改组又好合理，即系亦都如果你真系有需要，系好平常。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譬如以文化局举例咁样，其实坊间都好多呼声话要文化局好耐，咁但系问题你讲唔到个理由，点解一定要七月一号啊嘛？即系七月一号，而家系你听罗范有口气系话，嗱，我哋系要七月一号，就系全部过噶嗰啲咁样，系冇 plan B 噶嗰啲咁样。嗱，你哋唔好玩嘢。喂，你去到咁样嘅地步，人哋就不其然，反而你要谂翻民众对你嘅印象乜嘢？你而家净系想嗰个就职大戏做出嚟啫，咁样。 因为今次系15周年，跟住胡锦涛会嚟噶嘛，所以喺嗰日朝头早七月一号嘅朝头早喺会展咧， 做场好戏 系 咪 即系周围都戒备森严，就俾阿胡总即系帮佢加持。即系呢个系当然，即系呢个胡锦涛嚟就唔系为咗你就职加持，因为佢胡锦涛呢个系佢已经系即系任满啊嘛，系咪？今年任满啊嘛，即系佢嚟香港最后一次嘛，等于系咪？同埋15周年啊嘛，咁但系佢老兄就想威啊嘛，系咪？我五司十四局啊，系嘛？即系新气象啊， 新气象啊， 即系又系嗰啲假大空啊， 因为风水局嚟嘛，五鬼运财嚟 嘅，又系嗰种假大空搞形式主义，所以佢想唔认自己系共产党都唔得，因为共产党系最中意搞形式主义， 系 咪呢位老兄咪系咯？ 摆姿势就唔讲实际、啊。 共产党最中意咧就空口讲白话嘅，系咪？共产党系最中意无限上纲嘅，系咪？动不动啊上纲上线，咪又系咯？所以梁振英冇得唔认自己系共产党嘅，佢所作所为一切嘅言行就系共产党嗰个成个 mentality 出晒嚟嘅， 系 咪？ 好，欢迎嘅听众咧，有兴趣可以加入讨论啦。我哋电话系1872111。咁啊，顺便咧要讲埋，点解大班唔响度咧？大班翻咗嚟噶咯，不过佢又走咗去大展台嘅。 系咩？点解咧？ 佢唔系佢早唔得啊嘛，佢咪有只力啊？年 唔系翻咗嚟啦，翻咗嚟啦， 年纪大啊嘛。 佢开紧麦 嘅，我哋唔系赶客啦，佢喺隔篱开紧麦 嘅。唔系，但系佢唔过嚟呢边开麦嘅。 呢边有我哋两个唱双簧啊，走去啦，大佬。佢再唔做，迟早就人哋当你个风波里的茶杯系黄毓民主持啊！你真系大镬啊！呢镬真系。不过我觉得呢个台你打啲风烟入嚟，全部都系自己有嚟嘅，好似真系好大镬。即系咁啊？点解咧？而家我喺度谂谂下， 系 咩原因咧？点解冇啲即系唔同嘅声音咧？好似第啲台咁。 来唔中都有一两个，一个半个有 嘅。好少啊，大佬。 可能嗰啲人就唔肯买嗰个数码新机。 你不如咁谂，你而家拉布真系巴闭咯。 唔系、啊，如果啲人唔买新机，我惊。所以大家要买新机。 咁啊，唔买新机都听到嘅，喺网上听到。 即系好简单，我一扭开。喂 FM 咁啊，咁啊几多咁，我一扭开、或者我喺架车度，我焗听噶嘛，系咪？ 系 嘛，焗听噶嘛。咁但系嗰啲唔中意我哋嘅人咧，佢唔肯揞钱嚟听你呢个节目噶嘛，你明唔明啊？可能系。 唔系，我而家安排紧啊，的士啊、小巴啊咁样就 系。系啊，我即系一定要即系普及先得，系咪？因为咁好听嘅节目，大佬咁，因为多啲即系反对声音入嚟先得噶嘛，系咪？咁先有得抽啊。 不过你咧而家电话度咧就有呢个民建联啊。有份建议呢个高官动身嘅李慧琼噶，早晨李慧琼， 早晨， 你寻晚冇吃饭啊？ 早晨，吓、啊，哦系啊，琴日冇啊， 系讲下你，譬如你哋觉得点解嗰个系新嘅系嗰个班子咧，嗰、那个人工唔好依嗰个独立委员会嘅推荐而加人工咧吓？ 其实独立委员会推荐咗个加薪幅度咧，喺坊间上都讨论一段时间啦。咁啊，有大家有几个睇法啦。第一，嗰、那个建议加薪幅度咧都系比较高嘅。虽然咧佢系有个机制，亦都系综合咗可能几年个通胀啊等等嘅因素啦。 系，十年都冇加人工啊嘛吓。 系啦，冇错，有佢嘅理由。但系咧，即系整体而家出嚟嗰、那个那个加幅个建议都系高嘅。第一，第二就系我谂更重要咧就系、是。普遍市民认为咧，新班子都未上场，咁你都未翻工，又未睇到你嘅表现，咁喺上场前咧就已经话要加薪，咁大家就会觉得，喂，点解你唔做好啲工作，俾我睇到表现先至去讲薪酬调整呢个问题咧？咁我认为喺政治上咧，呢个系一个即系梁振英先生要去谂嘅问题咯。即系如果呢个阶段你新班子上场未有。大家都未睇到你嘅表現就去加呢個薪酬嘅幅度咧，咁係政治上係不明智咯。 喂，早晨啊，李慧瓊，我係黃楊達。 係早晨。 喂，有兩個問題想問你嘅。首先第一個問題就係你有冇買數碼心嘅？ 有冇買數碼心嘅？未買。 喂喂喂， 送個俾你， 送個俾你先。仲喺度啊嘛，李慧瓊。早晨。 係喺度喺度喺度。但係我想問係咪即係網上嗰個已經聽到㗎啦嘛？唔使。 網上聽到。 網上 online 手機都可以下載呢個係 app 都聽到㗎，係。 係咯，咁又唔需要特登去買數碼心機啊？即係我嘅諗法就係咁，係咪你喺網上同埋？ 當你如果聽音樂嘅時候，你就會覺得有分別。 第二個問題就係，喂，你頭先講到就係話。咁多个理由就认为你哋所以就建议动身啦。喂，但系你之前民建联唔系咁讲，叶国谦又话喺通胀之下，问责官员加薪系无可厚非嘅。点解而家又转态咧？虽然你哋不嬲都转态嘅， 应该系咁去理解，唔系话转态，应该系咁去理解。 你明明相反嘅意思，仲唔系转态？ 正如头先都系大家都系咁讲啦，个薪酬委员会个嗰个理据咧系有佢嘅理由嘅，因为大家睇翻个历史，咁佢始终都成十年系冇加过薪，甚至系减过薪，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从呢个角度，佢提嘅加薪幅度都系有理由嘅。正如我一开始已经讲，我都认为佢提嘅加薪幅度唔系冇理由，但系政治上嘅考虑、就是。 咁由几时开始变咗冇？就是、政治上考虑系咪由梁振英开始话觉得要动身，你哋就觉得开始要咧？ 啊，绝对唔系嘅。我哋其实喺上次嘅中委会或者之前嘅会议已经多番讨论嘅啦，已经基本上系大家个共识都系咁样嘅啦，绝对同佢嘅考虑。 但系出嚟嘅信息系好唔清晰嘅，即系我哋老实讲咧，之前佢话个独立委员会话要加人工咧，我哋就即系已经喺度即系我喺度笑嘅，基本上系咪？即系不知羞耻，就加 8.1%， 跟住咧又系同样一个独立委员会，我哋啲立法会议员嗰啲营运津贴咧就加鸡税咁多，搞到我哋冇办法加啲助理人工。我嗰日喺个内会，喺个财会嗰度，已经系拍台拍灯闹到狗血淋头噶啦，系咪？咁好啦，你民建联当时咧，叶国谦咪讲得好清楚嘅，系咪？即系搏咪嘅时候， 大家要睇翻嗰个情况。 咁而家咧就叫人动身， 委员会系啱啱出个报告，我哋系睇翻佢嘅报告。我相信阿叶国谦议员睇翻佢报告嗰个理 据。我系李慧琼，你前后都矛盾嘅，你前后矛盾。你头先喺电话嗰度都讲，你话我哋都未睇佢表现就要加薪啦。喂，按照呢个逻辑，当日嗰个报告一出嚟嘅时候，你 一样 咁谂啦。 一样嗱，其实咧你系现任政府，你为下任政府嗰、那个所谓呢、這个 薪酬待遇 做一个调整咧，即系呢个系喺个独立委员会里边咧，佢系唔会考虑啲咩现任政府、下任政府嘅，系咪？大家都好明白， 亦都冇话睇咗佢 嗰个薪酬嗰个独立委员会嘅做法就系、是，即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咁佢到咗时候要检讨嗰个即系问责局长，即系问责官员嗰个薪酬咧，佢就做噶啦。做完之后个结果出咗嚟，咁佢都经过一个程序，咁我建议系加 8.1， 咁然后就你政府加唔加就你政府都仲最后有权决定噶嘛，系咪？咁但系我哋咯，嗰大部分嘅立法会议员咧，基本上都系反对呢个问责局长加薪啊。譬如你民主派嘅议员就一定即系必然反对噶啦，你冇可能会赞成噶啦，系咪？譬如我哋呢啲反对派议员又必然反对噶啦，因为我哋觉得应该减人工添啦，大佬系咪？而家动薪我都觉得系有问题啦，根本唔值呢啲人工啊嘛，问题系咪？但系而家就系话你哋。就好似后你建议佢嘅，帮佢做势系嘛，帮佢即系要提高个民望。喂，嗱，我而家上任咧，我哋考虑动身啊，咁样系嘛。嗱，如果真正要帮佢咧，李慧琼，你应该叫佢减薪50%， 唔好去到咁尽系嘛。 哇，咁啊发达啦，佢民望一定高，连带你啲民建联民望都高。民建联建议嘅， 呢个新政府所有问责官员减薪50%， 郁文仲加， 咁你威啦！ 立法会议员就加多25%， 唔系立法会议员减薪，啊、加我啲伙计人工就得噶啦。我唔使你加。 大家喺街上都听到好多声音啦，大家系事实上咧对官员嘅薪酬有意见，不过亦都有好多市民咧对于我哋立法会议员嘅表现都好有意见，亦都认为我哋议员嘅薪酬过高嘅，系咪？其实坊间亦都有 一啲都唔高啊！ 话咩真做嘢？ 你都 真做嘢就唔高。嗱，我话俾你听，市民唔系最大公约，佢最大公约数系咩？最大公约数系咩先？系咪最大公约数系咩先？我就真系冇乜人对我不满嘅，100蚊嗰啲对我不满之外，冇乜人对我不满嘅。讲我落区好受欢迎嘅，你都系九西，我都系九西，我落区好受欢迎嘅，你唔使暗示系我。是咪我减人工都得。 我 减人工都得。但係你睇到嗰啲功能组别啲议员㗎嘛。佢嗰份津贴嗰啲用唔晒。但係你直选议员。 所以我头先咪讲囉。 直选议员好似你同我咁可以几个办事处。 都系关键呢。所以我自己都认为呢议员嘅津贴呢系。 要调整噶，真系调高啲 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唔 系 你 话系， 同埋， 但系亦都有市民，我哋落区都听过啦，亦都有市民认为，喂，你攞咁多嘅津贴加埋人工，啊，你嘅表现喺议会里边， 你要解释俾佢听。 企样奶样，我当然有解释啦， 你要解释俾佢听噶嘛。我哋嘅人工好少嘅，津贴咧。嗰十几廿万咧， 实报实销噶嘛，吓， 要解释俾人听。 少少同多啊，阿黄源，你都只系个相对概念。有啲人认为70,000蚊系少，有啲人认为70,000蚊多，相对 嚟讲 系少。但系你相对好多市民嚟讲，佢就认为系好高噶啦。 李慧琼， 我哋都系确实系听到好多唔同意见。 喂，李慧琼，即系 我绝对明白你。 李慧琼咧，我塞钱入你袋，我塞钱入你袋。即系嗱，呢个咧就系咧，你有机会，你琴晚又唔会食饭，你要搞清楚啊，梁振英究竟而家系动身定加薪先？如果唔系乱咗，你系麻鬼。同埋咧，你咧，你都系受过直选洗礼噶嘛？即系你系有言，就唔系人哋噏乜？你噏完之后，你听完意见 要过滤噶嘛？ 唔系过滤啊！你要实质去回应翻一样嘢，你要有具体有建设性嘅措施去回应翻，就唔系好似梁振英咁样，人哋话问责官员有问题，我咁动身咯。啲人话我哋唔值咁咪动身咯。跟完之后，佢提出而家嗰啲咁嘅优化嗰个政治委任制，又唔知讲紧乜嘢。你嘅路底系变咗，讲完嗰啲嘢出嚟，叫啲问责官员落多啲区，即系显示佢唔知道问责制度系乜嘢啊！大剂，你明唔明啊？ 我谂要咁样去理解，大家落区都有好多经验啦。事实上喺区里边嘅意见咧，亦都并不是同一个方向，有时意见咧亦都有相反嘅方向，甚至亦都因为各自嘅位置、各自过去嘅背景咧，系有矛盾嘅意见，甚至系冲突嘅意见。 所以我咪赞你系接受个直选洗礼咯。你个背景同梁振英 就 唔同。李慧琼，你嗰日 就要攞个平衡 嗱，嗰日 大家都明白嘅。我哋讲任何嘢都唔可能话所有 讲呢啲咧就去到 呢个肯定系事实嚟。 喂，呢啲你讲呢啲系去到嗰个理论嘅层面噶啦。你嗰日可能冇听书啦。我喺立法会总结发言嘅时候，其中有15分钟，我个题目就系代议士代表谁啊？有委托说。是咪有委派说同埋附托说。我已经讲咗15分钟讲唔完啦。是咪我书都有啦。即係唔好讲呢啲啦。喺个区度民意嗰个取向係咪同埋你作为一个代议士究竟你反映民意一定係代表民意。呢啲喺理论上面呢即係当然係会学你话斋有啲係会有矛盾㗎。咁但係睇你嗰个议员自己点判断㗎嘛。啱唔啱即係再讲呢啲冇意思。再讲呢啲冇意思最叻㗎啦。包括你都 系。 你好少少㗎啦梁美芬最喜欢嘅。哎我落区有啲市民同我讲乜啦咁係咪最喜欢嘅搵啲市民嚟冚自己隻脚係咪大佬你係一个代议士嚟㗎嘛係咪所以个问题你有自己判断㗎嘛有自己嘅智慧㗎嘛。 代议士嘅智慧呢都要嚟自民间嘅。咁但係我哋必须强调民间嘅智慧呢亦都唔系一致同埋同一方向。呢个大家都好清楚。所以正如你讲最后我哋出嚟嘅结论就系自己嘅判断再加埋市民嘅集体智慧囉。咁最后当然系有判断啦系咪呢个正正系每定期要去选举换届嘅原因。 所以你就叫你老细小心啲囉。你老细搞咁多嘢佢而家都系候住2017嗰个直选啫。佢成日玩民粹问得咁开心。学你话斋市民有个集体嘅判断嘅。你唔好以为下做数可以耍到人。最后去到2017嘅判断俾你睇。而家咪话定俾你听先。 唔系你个老细应该就系投票俾你嘅人。 不过市民 不过我都话矛咗。不过投票咗俾你嘅人投票完之后呢就投票一结束就暴政即开始啊！即系呢个就系必然噶啦，所有即系大部分都系咁嘅。我话俾你听，即系但系李慧琼老实讲啊，你都系算系比较后生啲，你唔好跟你嗰班老嘢嗰啲思维啦。 即系开放啲嘅脑筋。我话俾你听，唔好讲埋嗰啲嘢，讲咗等于冇讲，即系对你嚟讲嘅伤害好大嘅。你往后嘅日子仲好长，佢哋嗰啲就嚟收工噶啦。你唔好成日喺度讲埋嗰啲嘢咧，即系我发觉你有时讲嘢咧，就跟佢哋啲语调嚟讲做咩？系嘛？你唔可以唔违反呢个民建联嘅立场，但系讲得活啲都得噶嘛。大佬唔好讲埋啲套语八股。喂，卅零岁人就讲嘢咁八股咁有咩用咧？哎呀，啲市民嘅意见我哋乜乜乜讲埋呢啲，大佬啊，一二叫佢减薪。 作为代议 我支持你。 市民嘅意见咧就不合理嘅。 唔系话唔讲市民嘅意见，就唔系好似你嗰啲咁样断章取义，好学唔学老鼠分？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唔好搵老鼠分嚟比，系嘛？搵啲高水平嗰啲嚟比。 好啦，我哋呢个议题都讲到呢度啦。 okay, 好啦，又知我哋时间好嘢喎， 够钟去新闻啊！ 咁我哋就呼吁大家187211打电话入嚟，睇下你哋有咩意见吓。嗯，因为你啊讲到好兴啦，你估系真系系市民大众，好似李慧琼话斋，系咪真系地区有冇啲咁样嘅系唔同？ 唔系你一讲加人工咧，个都嘈嘅。呢、這个就已经唔系话有分歧，冇分歧嘅。你一讲加人。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一楼嘅会议厅外，一度防火闸将陈德亮外受伤，但接上早餐房所做嘅支架之后，空变形，我部紧其中一端变成突然其中跌落贴近地面，另一端就固定喺天花板，另一端就用管将天一带封锁。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李慧琼接受本台嘅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嘅访问时解释。民建联建议高官动身，并非为了撑后任特首梁振英而转态。 个薪酬委员会个理据咧系有佢嘅理由嘅，因为大家睇翻个历史，咁佢始终都成十年系冇加过薪，甚至系减过薪，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从呢个角度，佢提嘅加薪幅度都系有理由嘅。正如我一开始已经讲，我都认为佢提个加薪幅度唔系冇理由，但系政治上嘅考虑、就是。 咁由几时开始变咗、就是？政治上考虑系咪由梁振英开始话觉得要动身，你哋就觉得开始要咧？ 啊，絕對唔係嘅，我哋其實喺上次嘅中委會或者之前嘅會議已經多番討論嘅啦。 廣東省委宣布五月中當選連任省委副書記嘅朱明國兼任省委政法委書記，而省公安廳長梁偉發唔再擔任省委政法委嘅書記職務。在去年的烏坎村事件，朱明國率領的工作組進駐烏坎村，成為解決村民和政府衝突的關鍵，做法受到省委書記汪洋的好評。他隨後在不同的場合都強調要維護民眾的根本利益，令到群眾表達訴求的渠道是暢通。在美国纽约，中国籍电脑程式员张波在法院承认窃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软件程式的指控，检控官要求法庭判处他一至一年半的刑期。张波刑满出狱之后，可能会被递解出境。被窃取的软件据报是用来追踪联邦收支款额的计划。案情指33岁张波去年5月受雇协助推行有关的计划，但三个月后他用硬碟复制部分软件的程式，其中一只的硬碟是遗失。他向同事透露之后，银行方面随即通知联邦调查局。他向调查人员承认非法抄录软件，但强调只是自用。意大利的北部九日内再次发生强烈地震，强度达到尼克特制的 5.8 级，之后发生多次的余震，最强一次达到 5.5 级。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当中包括一名中国人，有350人受伤。大量在上次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在今次地震中倒塌，进一步冲击已经疲弱的意大利经济。意大利的总理蒙蒂就说，政府会尽一切的可能确保灾区尽快恢复正常，又呼吁民众对政府的救灾努力要有信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 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零散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明朗。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03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咧就是、一种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啊，向中环方向截匝啦，港岛告示打道向中环方向近呢个马斯道咧有种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喺后边嘅嘉华国际中心啊，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睇翻龙尾今次啊真系告示打道过海啦，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香港。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仍然实施紧间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啊冻结咗啦，冻结咗喺边啊？停咗喺个中山纪念公园啊！系啦，讲开班高官同埋政治助理嗰啲人工啊，梗系要考虑动下身咧。唉，学阿郁敏兴话斋啊，减埋身啊，差唔多系嘛？嗱，最近各位有冇睇下劳工处个招聘栏啊？吓，一间法国餐厅请洗碗，8000蚊人工，要良好英文，仲要识法文，唔好玩啦，大佬洗碗啫系嘛？嗱，所以你嗰班高官啊，同埋助理啊，识唔识日文啊？韩文啊、西班牙文啊，同埋呢个俄罗斯文先。如果唔系，唔好攞10-20万啊！唔该吓。唉、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排翻到康庄道桥底嘅启德隧道过海龙尾浙江嘉怡东隧过香港咧，现时去到汇景花园噶啦。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亦有龙尾嘅，龙尾就欣怡花园。另外新界区私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收费广场啊车多噶。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排翻后边嘅和斜村啊吓。啊，大妹啊，你有冇谂过咧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周围影多啲相，见识下呢个世界咧吓？ 梗系有啦，通。不过呢啲嘢咧要详细计划下先得嘅。而家先参观下呢位意大利摄影家嘅摄影展先啦，因为咧佢用咗4个几月嘅时间，一个人啊揸住个电单车走遍呢个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等的国家呢，沿途影低当地人的生活相和风景相，打出一个独有的文化气息，哇，咁有意思呢，大家快啲由而家去到6月12号，逢星期一至日呢，下午1点到5点来香港科技大厦参观下啦。最后揸紧车的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开心快活人， 好要嚟嘅都嚟咗啦！我哋欢迎詹瑞文先生， 佢而家唔系叫詹 Sir， 叫硬胶先生。 哇，你个头好硬胶喎！ 系啊，冇办法啦。 有冇臭胶味啊？ 唔系，我哋要 梁继章、李丽睿开咗咪啦！ 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信电脑 L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DBC 短信， 睇电视要买电视机，听电台要买收音机，但系听 DBC 嘅数码广播就仲有好多方法噶。包括以互联网登入 dbc.hk， 用智能手机下载 apps， 透过 Now TV 嘅571台至577台，以及电信盈科 i2 家居智能电话都可以听到噶。当然，最简单嘅方法就梗系买部数码收音机嚟收听啦。 政府已经公布所知私营骨灰龛嘅规划同土地契约资料。详情请浏览发展局网页 www.devb.gov.hk。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大家在购买龛位时要看清楚，有需要就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政府会继续增加公营骨灰龛的供应，市民亦可以考虑政府提供的免费海上撒灰和纪念花园撒灰服务。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嘅吓。 呢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黄毓民、黄杨达、林毓华。 九点零九分啊！大班声音两边走啊！大钱台翻嚟啦！ 好难听嘅声终于出现。喂，大佬嗱，讲又讲，你琴日如果翻咗嚟，今日你做咩搵我做替工咧？啊！跟住而家呢个钟你先入嚟， 呢叫做咧星光入入， 星光入入。 而咧，我咧弹上颈，咁我正话走咗去大钱。 即系我怀疑咧，你可以几大只叻未搞？ 走去大钱台嗰度咧就监听。 开咪啊！ 监听。 我哋头先唔系开咪咩？ 系咪监听？坐喺度听啊，新力声噶嘛。阿娇姐成日怨我，就话咧你唔听我哋节目，你要批评我哋。我咪依家，我咪 咁你去听，你去听就要坐埋入， 坐埋入去，新力声随时可以批评。 但系怪之俾人话你偏干预编辑自主啦，你听啊听，你要 作为一 个 听众， 听众可以 行 入直播室， 你走去公园， 哇！你听众可以入行入直播室嘅， 仲要你门口啲 离谱啊！ 你门外边 大佬，你咁嘅听众，如果我做节目，我扫把你出门口一定 唔系啊！仲要外边道门好似监仓咁样，点入到嚟啊？听众 点入啊？佢道门， 你要门上关添啊！话你特别听众啊，冇 喂，我唔咪死嘈啊！ 喂，去厕所啊，要去四五度。 喂，冇喂，啲保安你又唔可以， 大佬屙督尿噶，喺大伯屙督尿嘅大佬。 吴晓文啊， 有前列腺肿大就大镬啦。 吴晓文 系咪？唔系啊，我真系要讲，我喺水饭房啊，我喺水饭房，我喺水饭房出去冲凉都系两度半啫。 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呢个 DBC 咧，即系重门深锁，原来入一道门咧就一定嗰道门闩咗，就下一道门先开到， 仲要写住门上关。 咁我入嚟直播室咧，总共一就行咗四道门。 去厕所咧？去厕所？ 去厕所就七道门，真系好离谱！我发觉呢度真系呢度入嚟有金执啊，仲好啦。所以即系大班话佢做听众，真系大前台坐喺 Q 仔隔篱咧，即系监听。话你呢啲咁嘅听众，如果我做节目，你入嚟，我一定扫把你出门啦。咁样听众， 立法会啊， 堂入 立法会都俾人唔系俾人旁听嘅、啊、大佬。 嗰人冇得讲嘢噶嘛？ 喂，立法会旁听咧就喺上 面， 大嗌大叫掟嘢都得啊！ 掟嘢咪拉你咯， 拉就拉拉，都冇似你咁啦。好嘢，你咪起码攞多三千票啊！话起码 三千票大剂啦， 三千票真系成日俾人通柜坐三个礼拜， 起码多三千票，哦、即系本来你都有基本票噶嘛，系嗰啲重复。你唔计噶嘛，即系多啊！嗱、啊，我拉多三次， 唔好害我，而家冇选冇参选。 新嘅票源啊， 系人都知道你想去选，你话明坐监就为咗去选，唔系咁中意。 积极 为咗去考虑啊， 为咗试下通位啊， 为咗考虑。 跟住提议用 X 光 ，X 光行唔通噶，仲话俾你听啦。 点解 ？X 光照唔到噶，用全世界咧，而家都喺度 用手 都要研究紧， 手 点可以解决呢个问题？ 咁但系人哋外国冇噶，好似好多 有度有啊，手伸都要啊。 我怀疑嗰条友，我怀疑嗰条友唔系安检理由，可以过下手印咁样嘅。 以前系揾印度人做嘅， 我 揾印度人，以前巴基斯坦，以前而家冇晒啦。 啊， 而家冇咗啲外籍嘅， 有梗有， 即系咩叫石果仅存？啱啱先有个升咗级，升咗做监督， 有一两个。 而家啲已经入咗香港籍噶啦， 啊，即系我讲。人類 即系而家呢两条友一路一笑喺度讲紧菊花，你老啊！你真系 咁啊！你要润下佢噶嘛？ 呢个节目即系我觉得我唔可以同大班一齐做节目嘅，因为我一同大班做节目，我就系好唔正经，我唔会讲新闻，唔会讲时事，我就玩佢嘅。 尊贵嘅立法会， 尊贵。 琴日我睇报纸咧，就睇到话咧，黄毓民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同呢个林建峰 唔同， 同呢个仲有一个叫咩？佢讲比用两个人比嘅，系完全唔同嘅。因为 黄毓 民咧做呢、這个冇话刘庆讲建制派，黄毓民咧喺佢个 panel 度嗰个叫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 嗯， 佢做主席咧，琴日好威啊，窒到啊呢、這个叫罗范招芬， 前日 啊，窒到飞起啊。 有冇叫收声？ 我冇叫佢收 声。有冇叫佢咧讲嘢望住你啊？ 我起码 有冇叫佢咧？唔该你 望住同志， 唔该你啊，主任对住主席讲嘢，唔该你讲嘢前叫声主席。 佢有， 佢有啊， 有。 如果唔系咧，就话嗱，你再系咁啦，我请你出去。 请你唔好讲无聊嘅说话，唔好重复讲。 大班咧就系关照我做 ITB 主席嘅，真系噶。 我惊你出 嗰阵时咧，嗰阵时咧，我哋即系选到之后咧。佢就同我讲：喂，呢个位我嗰阵时我做噶，你一定要压住呢个位嚟做啊！咁 梗系啦。 咁跟住咧，啲友咧就唔俾我做嘅。嗰阵时泛民咧就阿李永达要做嘅，你知唔知啊？ 收尾就协调。 啊，收尾协调，佢就走去做房委房屋事务委 员。嗰份啱佢做啊。 咁嗰个位咧就建制派做两年，就民主派做两年。 系。 咁民主派做两年就我做两年。咁然后咧就谭伟豪做一年，就梁君彦做一年。咁梁君彦做完一年之后，谭伟豪做一年之后就嚟同我讲数，就话佢想做。我话咁都得啊，大佬系咪？ 咁又冇话 叫我唔好做，俾佢做。我真系唔系好中意做主席喎，讲讲。咁哇，但系我见佢咁咩咧，即系吓，又开记者会啊，事先张扬啊，跟住我咪捉住阿叶国谦咯。喂，大佬，我话你好似协调咗噶，系咪啊？ 因为点解咧？佢话你辞咗职再翻嚟唔算数。就咁简单嘅啫。嗰、那个当时嘅理由就话，喂，郁敏协调嗰阵时咧，你就啱啱选到。啊，咁啊俾你做啦，咁你又辞咗职，再翻嚟，咁梗系 翻嚟都立法会议员啦，系嘛？ 乘机啊，乘机杀 如果呢个逻辑讲得通，咁我辞职翻嚟就乜都唔做得噶咯。 系啊，佢哋系咁谂噶。而家话唔准你选添，而家个替补机制，喂，点解你搞拉布啫？都为咗替补机制啫。就系如果你辞咗职， 而家过紧啦。 你根本唔准， 而家即系俾阿曾玉成剪咗布之后就过紧啦。 剪布都过噶啦。 唔系， 唔系啊！你咪今届唔过，咪下一届咯，下一个， 下 一届咯， 冇意思啦嘛，下一届就冇意思啦，下一届呢四年， 佢人数多过你啊！ 问题咧喺议会系咁噶啦，嗱，即系人多咧就虾人少啊，好简单嘅啫，你要拖布只不过阻延嘅啫嘛， 咁我 始终都要投票噶，唔系啱噶， 系一命搏几廿命， 啱噶呢个啱噶，你拉布唯一反对派可以做嘅嘢， 佢唔剪布， 议会文化 上唔到嘅呢个一定系 议会， 你好简单嘅版权条例咪嚟唔到咯。 议会文 化那个版权条例修订咪嚟唔到？ 出年嚟都有， 系啊， 全部出年卷都仲。 唔系佢版权条例都仲可以出年嚟，但系你嗰个出缺机制咧，如果佢今届过唔到，好简单点样过唔到？如果嗰日泛民落嚟投票点票五分钟就已经濑嘢啦，系咪先？咁佢过唔到下届选到，即系好话唔好听。喂，我哋又去又嚟五区噶嘛，大哥。 喂，你 咁样讲啊？ 你辞咗唔俾你选啊？乜嘢？ 咪过唔到嘅，搵个位。 唔系 你唔会一选咗即刻辞噶啦？呢样嘢又系制唔过啊！因为呢样嘢咧， 唔系佢而家过到， 唔会支持噶嘛。 佢而家过到，梗系冇计啦。 唔系我当过唔到，当下一 届过唔到有廿 一开会， 而家过 有廿三条， 到我哋又过唔到对付佢噶啦。司法复核 咁啊，最紧一样嘢，最紧要买你最紧一样嘢。 司法复核佢噶啦。 就唔好俾梁振英得逞，就千祈唔好俾佢个五条司十四局啦，啊可以整整齐齐七月一号上任啫，咁简单。 咁你同你啲老友讲啦，啲民主党， 民主党， 你咁多老友，你同佢 唔使好多老友，一个老友都。 我好似嗰日同你饮茶， 同阿刘， 我都同佢一齐。喂，嗰日同佢饮茶，以前见到刘慧卿咧，起码大家识咗咁多年咧，都起码过台嚟打下招呼啊，就因为坐喺身边。当睇唔到啊！ 哇！ 但系呢条友咧衰到点咧，走行埋去同人打招呼。 我冇同佢打， 你见到 行 到 嗰度， 我黐线隔篱台嘅，你搞错晒我。 你行到嗰台做咩？ 嗰另外一台嚟嘅， 好近人哋喎，即系示威啫。你即系话俾我，而家同佢大班饮茶好威啫。 我系做俾佢睇嗱，你望清楚啦，嗰个咧就叫做大班，系咪啊？大不良，跟住有个小不良，咁啊大小不良咧，而家就和解，啊吴家俊而家 同你 搏命 和解，我同你有咩和解啊？ 啱啲讲错啊， 我同你和咩解啊，大佬你真 系唔适合喺电台讲 嘅，你唔好乱。 我一见到大班就系 十皮嘢噶， 十咩皮啫？投诉， 有啲 拎警告， 有啲拎下啫，冇嘢嘅，冇嘢嘅。 大佬啊，而 家边个做特首啊？ 而家有个叫冚家富贵啊，喺度做节目啦，家富。 郑家富， 我用家富啊，全家富贵，唔好用个含字。 唔系咁啊，今日曾荫权嗰单嘢都全家炒喎，吓佢个报纸头条都冚家炒啊。 好简单嘅，总之梁振英嘅民望一跌咧，你睇到我琴日出咗话跌十点啊嘛。 系啊， 今日咪喐你曾荫权咯。曾荫权就最好用嘅沙包嚟嘅。总之一日咧。未到7月1号之前呢，梁振英呢，曾荫权呢就应该日去教堂祈祷梁振英呢冇事。 快啲挂齐。 冇事啊，你真系死啊，冇事啊，咁佢就冇事。如果梁振英有事咧，佢就一定有事。睇铺铺中噶， 但梁振英 上次陈染嗰单嘢，第日咪喐佢呢个去巴西咯。嗱、 啊， 你今次佢跌十点，咪喐你全家咯，就咁简单嘅啫。 即系如果用你呢个讲法，即系梁振英都好恶毒噶。 我唔敢咁讲。 咁我帮你讲啦。 因为咧，你都唔好讲。 而家讲个客观事实，我做主观判断。 我哋点解唔咁讲啫？ 我都可以客观啲。 佢唔恶毒，我哋唔会周街嗌你估我哋。 而家对梁振英， 你打到佢做咩？佢而家未上场。 喂，王俊达，呢个系咪你七一嘅口号嚟噶？ 我想问 系咪七一上街口号嚟噶？ 系啦，佢哋七一上街咧，我又唔知咧。点解搵咗叫做 党 官相勾结都唔知呢系咩嚟？ 喂，呢个咧，呢个咧就系文阵。 呢啲系赶客嘅 口号啫， 赶客嘅文 阵。我哋 你一句讲晒港共治港，仲讲咩啫？ 唔系咯，港共治港啊嘛，而家好明显。 呢个就系港共，佢嚟紧系治港啦。 我哋而家咧就一定系，即系我哋唔理噶啦。我哋作为反对派，你边个即系边个做特首，我哋都系会反对你噶啦。呢、這个必然嘅，系咪？即系呢个系我哋嗰个天职嚟噶嘛？就唔系话因为特别系关照你梁振英，系你要揾个陈振英上嚟，系咪攞689票喺度耀武扬威？我一样系搞你噶啦，呢个必然噶嘛。咁我搞你，我有个授权噶嘛，我要人民选我出嚟先得噶。 又或者如果佢攞到680万票咧，你就唔喐佢啦。 我都喐佢噶，作为反对派系咪？Opposition party 啊嘛，呢啲叫做系咪？到我执政嘅时候就你喐我噶啦嘛，一定噶嘛。呢、這个全世界都系咁噶嘛。嗰、那个系一个即系所谓制衡啊嘛，系咪？更何况你系689票出嚟，我点解唔喐得你啊？系咪？ 唔系呢个好简单啫，即系等于拉布咁样，我哋走去喐佢，喐佢如果喐得唔啱嘅就我哋失分啦，喐完佢我哋得分嘅， 我哋俾人自己检讨啦。 而家人话咧，你哋系攞今日张志刚写一篇文，即系日都写噶啦。 哇！呢度 喺个专栏嗰度咧， 呢个梁型噶嘛？ 佢专栏嗰度就话你哋攞嗰啲系叫极端激进派，所以你哋系攞晒噶啦，系唔系你都赢噶啦？啊！而家就话咧，啲民主派咧，啊，就大件事嘅，即系唔知企喺边边。嗱、啊，不如讲翻啲民生嘅嘢啦。啊，即系你有个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喺度，呢个20蚊张啊，话28蚊啊，顶笼啊，唔可以再加。你点睇啦？尊贵的立法会议员， 我哋当时喺最低工资嗰、那个即系二读嘅时候，我哋嗰阵时即系支持一年检讨一次，同埋我哋嗰阵时叫价咧系33蚊，咁我哋一年检讨就要佢33蚊噶啦嘛，系咪？ 定系啦， 大佬啊，28蚊落嚟做咩啊？ 呢个咁嘅20蚊张，嗰阵时 我老婆嗰 阵时 同我讲啊，33蚊我落闸，我快啲落，系嘛？你一定要经过阵痛噶，系嘛？ 唔系啊，冇事啊，当年、啊、 就算系啊，我 廿蚊张啊。话如果28蚊啊，啊好多食肆执笠，而家冇见食肆执笠，但 系 有样嘢又发生咗。 而家食肆系执笠， 你租咧， 因为租， 你知唔知啊？广东道有个铺位啊，今日睇报纸啊，我就喺大千台讲咗啦。而家卖开化妆品嘅70万一个月，你话贵唔贵租啊？ 嗯， 你知唔知下一个租系几钱啊？ 几？ 租约就系到期，任你噏。 300万。 你如果你做业主 系大 王， 你系大 仔，不过都差唔多200万， 系嘛？ 200万啊！咁你点做生意啫？ 咁你好简单啫， 你 而家而家时代广场、 啊，所以有咩办法？你去食餐食虾饺，本来以前4粒，而家得翻3粒啫。 你而家时代广场间戏院都爱嚟做 LV 啦。 喂，嗰度收好多钱租 咯。咁你今日我睇， 所以戏院咪要搬上去嘅呢个顶楼啦。 搬上去冇事，起码都好在有间戏院。 唔系嗰个另一个问题啦，嗰、那个戏院变 LV 嗰个系成个经济结构转型嘅问题嚟噶，即系嗰个系即系已经系所有嘢向北望啊嘛。即系 问你啦，你赞唔赞成经呢个竞争条例草案先？ 梗系赞成啦。 赞成，即系咁，你有睇过咩？ 唔系咪都要嘅？你学你咁讲，起码 所以 咪 所以要讨论咯， 一下子一步咯。 大伯啦，而家嗰条例系俾人哋阉咗噶啦，真系 都好过冇啊！ 嗱，我话俾大伯，我就系呢个草案委员会嘅委员。咁咧，当初入呢个草案委员会咧，入呢个草案委员会咧就几廿人，越开就越人少。 咁系啦，个个都 数，都到最后就要数人，要 quorum。OK， 咁我咧就系相对嚟讲，比佢哋系勤力啲一个议员，或者系啦，相对比较勤力啲啊。咁好啦，我哋有睇晒所有嗰啲文件，一大栋。OK。 咁我亦都即係讲过好多意见，係咪？咁但问题就係我哋发现呢成个嚟，而家我喺度做緊一份，因为佢而家要拎嚟立法会二读呢，咁我就又有好多修订案嘅。咁我而家就个助理呢，专系帮我负责竞争条例草案个助理呢，就而家都做緊嘢，就逐条逐条同埋我哋同埋针对啲修订案呢，我哋有啲建议嘅。咁但係呢，我睇完晒之后呢，即係经过开 会。冇牙老虎嚟嘅， 真係冇牙老虎。 话咩？但係呢，冇牙老虎，你有咗之后将来可以一路一路修订㗎嘛。但係如果冇呢，将来係后头嚟过，咁我话俾你呢，就永远立唔到㗎。啊， 即係你赞成。 唔系，起码有。 即系如果你系我，你就投赞成票，系咪咁先？ 因为佢有可能。我请教。 因为而家商界好简单，我哋啲熟读无语录啲人咧，就敌人赞成我反对，敌人反对我赞成，而家商界人反对。 咁唔系啦，而家一定唔系嘅。你而家经济动力都赞成。 唔系，而家个问题，而家问题就系个局啊，就系佢哋成日搬咗中小企出嚟，但系其实咧。最后佢阉割晒之后呢，就打唔到大企业。但係反而如果通过出嚟呢，打唔到大企业，真係打到中小企呢，嗰、那个系嗰个往后嘅民生嘅后果嘛。 所以我哋而家要諗緊就係呢样嘢啦。譬如我哋当初支持呢个竞争条例呢，即係个立法呢， 就係个名啊，咩叫竞争条例。 我哋支持呢、這个，即係所以呢啲所谓竞争条例嗰个精神喺边度呢？第一就係要保障到消费者嘅权益。 呢、這个最紧要。 係啦，係咪呢个最重要嘛？第一。第二呢，就係、是对嗰啲大企业有弱制嘅作用， 即系帮中小企噶嘛？应该 呢个系我哋当初即系话支持呢个立法嘅两个最重要嘅原因嚟噶嘛？系咪？但系而家你出咗嚟嗰条法例，即系喂大佬符合唔到呢一个主观嘅 原则， 唔系同埋嗰个原则系严重嘅，就系乜嘢咧？你如果打唔到大企业的话，而佢又伤害到中小企嘅话，嗰个就会影响另一个原则啦。因为中小企减少咧，其实就影响咗消费者权益。 我又想问下玉敏啊。如果咁讲，系咪都过噶啦？ 过紧， 又系咯，咁有咩办法啫？ 冇办法噶。 我而家话俾你听一样嘢， 即系我哋表达意见、 啊。你做乜嘢啊？呢个立法会啊，一日香港嘅立法会冇直选嘅话，一日呢个香港立法会嘅选举，如果唔系单议席单票制嘅话咧，永远都系人多黑人少。 即系功能组别， 而呢人多咧，就代表咗少数人嘅。最惨嘅人多黑人少咧，佢代表少数人去压到大多数人嘅意见啊嘛。咁即系等于选特首一样啫嘛， 唔系，但又唔系咁悲观嘅，因为佢有个作用，始终有一个，即系始终有一个系， 即系等佢冇咁爽啫。 唔系，同埋你令到多啲市民明白啊， 明白都冇用噶，咁你立法会选嚟选去都系嗰班人噶。 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系个根本上嘅制度改变啊嘛，咁呢个要民意支持， 而家系要换人啊嘛，你打开咗名单又系李卓人、梁耀忠、李永达。 哦，梁耀忠呢啲啊，梁耀忠啊，李卓人呢啲咧，即系如果难听讲咧，就叫公贼。但未去到嗰地步啊，我都要 咁又唔系好难听， 但都系差唔多噶啦。老实讲，梁耀忠几时争取过工人嘅权益噶？我问你有乜嘢去争取过啊？佢又唔系一样同政府攞钱， 唔系你讲争取，搞间学校先， 冇争取做样啊！唉，唔系当年啊，反吸烟条例啊，佢可以反对嘅。喂。嗰条反吸烟条例其实最重要系保障咗二手三手烟啊嘛，嗰啲喺食肆里边啊做嘢嗰啲人嘅健康啊嘛，佢就话嗱，当日我真系听咗，我就真系差唔多订招，我唔识订招嗰时候，如果黄毓民做咗议员咧，我就订杯噶啦。佢话 订烟包咯， 佢话佢嘅寿堂啊，零寿堂啊，啊即系梁耀忠寿堂啊，都系肺癌死嘅，咁讲出嚟好感人嘅，讲到喊口。跟住但系我都反对呢条。反吸烟条例，反吸烟条例，我条草案嚟嘅，我修订。我第一 所以你同郑家富最啱倾。 做立法会议员啦，做立法会议员，我第一条嘅修订啊，呢个就系反吸烟条例啊，我就始作俑者啦。喂，大佬啊，佢哋呢班工会，你知唔知啊？大有大吃，小有小吃。嗱，工联会就攞晒啲钱啊，啲劳工子弟学校啊，搞嗰啲再培训。跟住公民又攞一笔钱，当然少一半啦。 街工 嘅，跟住街工再少一半啦。 民协又有， 啊民协又攞一半啦。喂，佢个个人都攞一大嚿钱。 深水埗一个培， 所以嗰日咧， 几靓啊！全部 嗰日啊，喂，荃湾啊， 喂大班啊，佢哋搞社企啫嘛，系嘛？ 你有冇去过啊梁耀忠嗰度啊？佢嗰日你拉布啊，佢话唔得闲啊，点解？ 佢翻学， 赶住翻学啊！我想问一下啦，咁梁耀忠做立法会员啦，呢个系翻学嘅咧？我唔知翻学系意思系。啊！教书啊，因为做学生，我搞唔清楚。 教书， 我教书，咁就不如去教书啦，全职。啊，咁做咩立法会议员啦、 张文光都系教书，不过而家教少咗做行政。 张文光嗰啲做少好多嘢。 张文光教少啲对学生好嘅。 唔系，领导班啦，按照你呢个咁样嘅标准咧，就好多区议会嘅议席咧就扫走咗，好多教员喺度兼职做呢个系区议 会就 part time 嚟。 唔系，但系你区议会人工少啲啊嘛。 区议会系 part time， 但系都有好多人咧。全职做区议会议员， 有， 但系立法会议员咧，唔系我唔好理你做乜嘢，个个都可以有两份工、三份工，呢个香港精神。但系你要睇下边份工系最紧要。 我冇嘅就而家 当你做立法会议 员 ，BBC 请唔请我嘅 啫。你好似仲有人民电台，我有人民电台， 我唔系工嚟啊，我冇钱嘅，大佬，大佬， 我系事业嚟嘅 你仲有一样嘢你做，你做咁多份工， 嗰个叫香港人网，唔该你讲清楚，好似系人民电台，大佬，呢度都要解释下，我又唔去宣传。 而家呢 个 人 网， 唔紧要， 佢人网， 大家可以上网听。 我嗰个电台。叫 My Radio，OK，、okay? 冇搞错，成日掠嚟。大班其实头先提一样嘢，讲咗一样嘢好重要嘅啦。我而家 睇你 边 份工最紧要， 就 系 而家啲立法会议员咧，就算系嗰啲所谓反对派，都系政府喺度养紧你嘅。我话俾你听啦，你阿基点解深水埗咁稳阵咧？大佬嗰啲培训中心、社企全部政府俾钱。 我问你一样嘢啦， 我嚟 帮 你拉票 啫 嘛。 当你同政府一年攞几百万、几千万， 你仲有咩嘢可以讲？ 你仲有冇 bargaining power 咧？你仲够唔够胆去到尽呢？咁所以点解拉布得三条靓，使唔使加多个唔选嘅郑家富咧？就咁解啫嘛，就冇你个有冇个独白性啊嘛。 所以成个政治生态咧，你就算呢啲所谓廿几个， 嗱咁所以倒翻转头咧， 大部分都系变咗建制派。 倒翻转头咧，民主党点样衰都好，起码佢冇攞政府钱。啊！你睇下嗰啲工党啊、啊街工啊、民协啊，全部攞政府钱。 但系攞肥佬礼钱咯， 系攞肥佬礼钱。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新政府架构重组。民主党的张文光说，行政长官月薪40万，比其他先进国家的首长高出超过两倍。张文光认为问责官员动薪是不足够，要求政府在架构重组前合理削减新官员的薪酬。工联会的黄国兴亦都说，新一届官员首要是做出成绩，而民联的立法会议员李慧琼接受本台的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的访问时就解释，民建联建议高官动薪并非为撑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而转态。 个薪酬委员会个理据咧系有佢嘅理由嘅，因为大家睇翻个历史，咁佢始终都成十年系冇加过薪，甚至系减过薪，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从呢个角度，佢提嘅加薪幅度都系有理由嘅。正如我一开始已经讲，我都认为佢提嘅加薪幅度唔系冇理由，但系政治上嘅考虑。 咁由几时开始变咗冇？政治上考虑系咪由梁振英开始话觉得要动薪，你哋就觉得开始要咧？ 啊，绝对唔系嘅，我哋其实喺上次嘅中委会或者之前嘅会议已经多番讨论噶啦。 咁后任嘅特首办主管罗范昭芬就话，香港同其他国家唔同，并冇政党政治，薪酬要定喺合理水平，先至可以吸引人才加入政府。又话短期内薪酬系有困难。最低工资实施超过一年，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话，落实最低工资产生涟漪效应，令饮食业嘅厌恶性行业人手流失，主要系转职做保安一类较舒服嘅工种。工党主席李卓人就认为，不应该将请人难的问题完全归咎于话目前自由行增加，加上经济发展造就不少中低技术的工种，令到各行各业普遍面对请不到人的问题。港股是低开的，恒生指数现时是做紧18,862点，跌193点，已经跳咗啦，而家系跌超过200点噶。恒指最新咧系报18,760点，跌294点，跌幅系1.6%。而国企指数低开81点之后咧，跌幅亦都扩大。咁国指系跌紧154点，报9,703点，跌幅有1.6%。意大利的北部九日内再次发生强烈地震，强度达到尼克特制的5.8级，之后发生多次余震，最强一次有5.5级。 官方公布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当中包括一名中国人，有350人受伤，大量在上次地震中受损的建筑物在今次地震中倒塌，进一步冲击已经疲弱的意大利经济。意大利总理蒙蒂说，政府会尽一切可能确保灾区尽快恢复正常，又呼吁民众对政府的救灾努力要有信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有零散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明朗。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嚟怡东酒店噶。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呢分钟啊无需要间封字噶吓。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睇到车龙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吓。哎呀，讲开嗰啲最低工资咧，食肆老板最最弱噶啦，梗系啦，啲嘢加价有得赖啊嘛！早餐27蚊啊，加埋冻饮3蚊，多谢你30蚊啊吓！午餐冇40蚊，你唔使旨意坐低啊！仲有啊，晚餐将啲饭同埋餸分开上，今日话变咗套餐啊，多谢55蚊啦！哎呀，你可以话佢啲租贵，但系咁啊，同你讲啊，旺角啊、深水埗啊，大嗰啲食肆茶餐厅啊，全部都系自己铺头噶，加得就加噶咋！唉，咁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呢边啊龙尾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吓，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学园。街乜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嘅。乜新界区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啊暂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啊，蛋妹人，你对广东呢个地方咧，同埋历史啊，有几多认识咧 吓？啊，通你考我唔到啦，因为有广东王之称嘅杨老师咧，已经喺中环北打街12号北打巷嘅407室举行紧佢嘅个人画展啊。佢出身佛山，祖籍四会，对于过去嘅历史皇帝，好似咧由临时大总统孙逸仙讲到香港嘅九龙皇帝曾祖才。再跳去讲功夫巨星李小龙都非常有研究的，想知多啲咧，大家在6月18号之前记得参观一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 吓，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去海洋公园试下，提名邓小平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我担保啊，嗰啲纸一打到大冧针啊！ 大班郑景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 3 4 8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DBC 短信，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BC KWDB70，售价2380 ；JBC KDDB56，售价1680 ；Sony CDX DAB700U，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拉音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变频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弦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10点， 数码大家台。 见到咁猛嘅火，你会唔会去掂？见到咁毒嘅蛇，你会唔会去掂啊？呢啲咁危险嘅嘢，你都知唔掂得？吸食可卡因同冰，比佢哋仲危险。失眠、抑郁、被迫害妄想、精神错乱、冰疮、鼻腔受损、心脏衰竭、脑出血，甚至死亡，后果咁严重，你仲会唔会掂？企硬，剔嘢衰硬。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7月1号褪到7月18号，你纯粹玩嘢 啊？呢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黄毓民、黄杨达、林毓华。 我哋嘅电话咧就18721111，咁我哋有 Facebook 嘅，咁 Facebook 啲听众讲啲嘢全部睇到晒。不过黄毓民有样嘢想问下你，有个听众啊想啊聊交涯，佢话如果啊大家利是啊，佢话如果啊。阿梁耀忠阿爸俾车车亲咧，啊车死咗咧，咁系咪唔俾车行？你话呢系咪比尔不伦咧？ 讲乜啦呢啲？ 因为我正话讲话啊，梁耀忠话佢阿妈当年 系 肺癌死咗嘅，咁所以咧佢就，但系佢都支持呢个反吸烟条例。 咪大班啲 Facebook 咧，喂，我擅长过你啊！我一见到呢，我教你啲回应，你 delete 咗佢。 我哋唔会嘅，我哋唔会。嗱，正话都有位听众咧，又话我哋啲。同时咧 delete 晒嗰啲嘢啦，我哋就系唔 delete 嘢嘅，除咗系粗言秽语啊，啊嗰啲唔合规矩嗰啲。 唔系你哋呢啲玩 Facebook 嘅日子太短。 人人批评嘅， 我系 day one 有 Facebook， 我细我大我仔已经喺美国保开咗， 我系全香港唯一 个。我都要回应佢。 我系全香港唯一一个喺 Facebook 网路欺凌过梁振 英。我都要回应佢，因为点解咧？嗱，如果有人唔好话梁耀忠系黑心，如果有人大吉利是。有个立法会议员个老豆俾车车死咗，如果系车揸车嘅理由系醉驾嘅，或者毒驾嘅，或者冲红灯嘅，或者超速嘅，当然你就立法会议员你就唔好走起身话，我当年我老豆都系俾醉驾撞亲嘅，但我唔支持咧加重刑罚。嗱呢个就个比喻啦，所以唔好比喻不伦。啊，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陈生嘅，早晨， 早晨， 系早晨，各位主持，非常之高兴啊！大妈你翻嚟主持啊！ 唉，谈上机， 系啊，我都希望咧，即系有个固定声啦，即系 做咩变声 啊？听到你把声啊！咁呢个节目先，即系一个连受性，觉得系一个啲音声带咁啊！ 喂，你个电话俾人偷听紧啊！ jam咗个电话吓， 你个电话俾人偷听紧啊！ 系咩？ 系啊！哦，而家又冇事啦，而家 好啲啦，系嘛？ 一阵间变咗偶声。 我就想讲咧，嗱，首先你哋个呢个节目咧，其实好多市民都唔知有呢个节目噶，同埋有啲大部分市民都听唔到呢个数 码。你帮我周围去唱行佢得噶啦。 好，俾你多啲宣传啦，同埋咧就即系收音机嗰个售价，睇下可唔可以降低啲。 而家180蚊嚟噶， 系嘛？ 而家卖180啊，你要70蚊都卖噶啦。 因为以前卖到200几，差唔多300蚊咧，就 而家成功价180。如果耳机咧就280， 我觉得应该送、啊、送几廿 的士同埋呢个小巴就送嗰度24000部机。 大巴你搞啲入监仓先， 因为始终咧嗱，收音机 我同你倾过， 手机车咧始终系窒下窒下嘅，即系比较声质就比较差啲啦，暂时可能因为科技问题。 好啦，啊，陈生你个网络真系有问题，用个流动电话。 啊，陈生，不如你个电话真系唔掂啊， 你串 系咪？唔系咁样嘅， 你系咪揸紧车啊？ 转头再打过嚟， 唔系揸紧车，喺即系嚟 嘅。嚟，而家又听唔到你讲嘢， 听唔到啦。 转头打过嚟，转头打过嚟，而家听唔到，转头打过嚟。OK， 好，有另一位陈先生吓， 喂， 早晨啊，老陈， 喂 ，Hello， 系， 几位好啊，几位好啊， 系， 年轻人为我哋坐咗两个礼拜监啊， 三个礼拜，讲少咗，真系多谢唔紧要。 年轻人你好伟大，我赞赞你好伟大，好伟大。 冇咁讲，谋赞谋赞。 系啊嘛，系啊嘛，呢样事实嚟嘅。 嗯，系多谢。 嗰啲官咧加人工，真系喎、哦，喂，佢咩都未做过，尤其是嗰啲新人添， 一家佢都有份喎，佢做過咩啊？即係插隻手落我哋個袋度攞我哋啲錢喎。 嗱，呢個加人工咧就係有個委員會嘅，呢個委員會咧就參考咗商界， 全部都係你嗰啲老友。 嗰、那個嗰主席咧，唔係，呢個唔係啊，呢個局長加人工嗰個咧個主席咧就梁振英嘅支持者啊，呢個咧就叫做張振遠啊。咁啊，而家咧就話要加呢個局長啲人工，咁而家梁振英咧就好醒嘅。咁啊，琴日咧就去大和解嗰度咧，就听咗啲建制派议员讲咧，就最好动身，打咗好牌俾佢上。但系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如果我系梁振英咧，啊为人民服务嘅咧，如果想攞民意嘅咧，就所有局长减一半人工，我担保我实支持。 你正话有听我讲嘢咩？ 我唔使啱 啊， 我同你谂啲嘢一样。 减唔要， 我冇听到。不过如果你唔系咁讲咧，我就会对你有啲失望。 大班好在你冇提议，好似内地咁嘅。不如你抬啲钱嚟打工啦， 转数几快。 喂，卖官都得啊。 系咯，就内地系咁。 如果攞个文化局长出嚟投，我担保啊，阿黄咩嗰个叫 做黄英奇， 黄英奇攞3000万出嚟投都得。因为屋企大把钱，你信唔信啦？攞文化局长出嚟投，黄英奇即刻攞3000万出嚟投，所以啲人喺度帮黄英奇多余。黄英奇又唔系系梁振英拣嘅咯。你话如果黄英奇唔系梁振英拣嘅，你话系民间拣嘅，咁啊仲系撑佢啫。啊，佢细佬喂，准备啊，将来做特首噶。如果单官司冇事嘅话，而家就官司前身啫，即系唔系所谓官司就是 SFC 查紧佢啫。呢、這个叫证监，证 监系 啊，佢系大陆啊青联嘅副主席主席嚟噶，好巴闭嘅大佬， 巴闭过你， 我肯定巴闭过我同你，你入乜大陆啊？拉鬼埋你添啊，两仔爷一齐啊，小心啊你，冇话我黑心啊， 突出嚟， 阿陈生仲喺边啊？陈生。 李生 喺度 阿陈生未讲完啦， 梗系你边有得讲啫？人哋一开咪就俾你系咁，阿陈生你讲两句好啦 吓。唔系大班啲嘢都系啱嘅，佢啲有道理嘅。黄毓民你又系啱嘅，喂，你讲嘢同嗰扎嘢讲嘢嗰啲 即系我听到呢啲烽烟咧，就唔系好盖人嘅。我 中意黄毓民，黄毓民 交嘅 系。黄毓民，我讲少少题外话，你留意一下嗰啲人啊，相由心生啊。 个个衰样。凡 系建制派嗰啲人咧， 冇个好样。 黑少少嗰啲人啊，全部有病嘅。你留唔留意到佢哋？ 唔 系黑心啊！嗱，大班，我讲俾你听啊，呢个刘建仪啦，我唔系。 好啦， 针对人名， 好啦，好啦，下次先。 刘建仪都 OK 嘅，上次走去食猪扒。饭都唔去食啊！梁振英餐饭， 琴日咪一样去食， 咁啊始终都要去嘅。啊，即系起码有个姿态好过啲人扑到去啊！ 咁啊系。 啊，电话旁边有位李生嘅，早晨，李生。 啊，早晨啊，阿旭文，系我啊。我游行嘅时候，你叫我唔好讲粗口嗰、那个啊，李生啊。 Okay, 你做咩成日讲粗口嘅、啊、你？ 少少啫。喂，今日你个老死啊！今日你个老死做苹果头条、啊。 我个我话俾你听点解咧？ 系人都知道，系人都知道曾荫权系好嘅。 听埋先，争佢个妹啊！佢个妹唔喺个幅图度啊！ 嗱，我话俾你， 佢个拉妹啊！ 我话俾你一样嘢咧，仲有排出啦。总之咧，如果梁振英咧有冬瓜豆腐啊，头晕身庆咧，第日咧曾荫权一定俾人喐嘅。你睇下啦，一次次都啱嘅，所以咧佢系我哋战师弟嘅，我哋。 我其实赞阿曾荫权， 你唔使撑佢。 虔诚到咧，可以两公婆住7000尺屋，你几虔诚啊？你话系咪先？ 你知唔知教皇？你知唔知教皇住间屋几万尺啊？你都唔信天主教，你都你知唔知我讲主教？ 咪信错教 咯。DBC 咧就大声台，即系大班个节目就唔闹曾荫权嘅，唔好意思，即系讲第二个话题。 我咁样讲你，大班你回应佢，唔系嗱呢个公信力嘅问题。 系唔闹？ 大班你要讲翻句先。 如果有嘢要闹咧， 大班 就一定要闹。 大班 问题。就是是其是非其非， 大班一定是老友排第一嘅，冇得倾嘅。 黄旭文， 嗱，先阿大班讲得啱啦。其实香港好多所谓公民嘅嘢咧，其实就政棍嚟嘅。啊，呢些人咧，其实我等 紧呢个字好啊，唔好叫人做公贼，叫人做公棍，啱啦啱啦，又揾到个字啊，公棍。 其实我成日都讲啊，嗰班 系多谢你话李生，你点啊你？而家终于有个名叫公棍， 公棍， 公棍再升多一级咧就公贼 啊。 其實呢我成日都等，我覺得應該俾我哋市民定咗佢最高工資先至好講最低工資，即定咗呢班人呢班議員嘅最高工資先至俾我，先至先好講最低工資啦。最低工資其實我係支持，我係支持嘅。但問題呢我係堅決反對呢係每年 review 一次。點解呢？其實喺香港環境裏面呢，其實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 嗱，我係想問下你啦，嗱，不如咁啊，嗱，而家啲地產霸權呢，同你對你如果租樓或者租鋪位呢，一般嚟講兩年租約嘅。不如咁啦，嗱，如果你咁讲，你就不如一年检讨一次。 你听我讲先，听我讲先。其实咧，话俾你听，喺经济学上嚟讲咧，租金同埋因为楼宇价值咧，系永远系最 efficient 嘅 market 嚟嘅。你唔租，第二个会租，点解咧？因为佢值嗰个租值啊嘛。 咁我话俾你听咧，咁我话俾你听，有一日咧，我哋同你咧就去饮茶咧，又有间叫 LV 茶楼，有间叫做 Gucci 茶楼。啊，咁我哋咧就唔使食嘢噶啦。 啊，李生，這個、李生，你要明白乜嘢都交俾市場，就唔需要政府噶啦。 唔係，聽我講先，我意思先。點解我唔覺得係唔可以每年回錢？因為咧，其實喺香港嚟講，最低工資嘅人咧，通常都係嗰啲衣食住行嘅行業嚟噶，係必須要俾嘅消費行業嚟噶。其實而家你見翻過去嗰一年嘅最低工資發生咗之後咧，我未發生之前，我已經同阿吳生講過啦。最低工資咧，只係會令到中產咧俾多啲出嚟嘅啫。點解咧？因為你最低工資底下咧。在香港環境裏面呢，那些中小企呢就越來越沒有生存空間。以前可能某部分人他可以幫襯一些，因為做小老闆他可以給一個低的工資，請一些比較啊他肯孭這個肯接受這個低的工資的人。 不是，你要搞清楚，你要搞清楚雞蛋問題。 阿哥啊，不如這樣，我跟你說一件事啦。你呢就純上這個所謂自由經濟。咪擔保咧？ 唔係啊，你聽埋嗰啲人就乜？你見到見到點解大家今年而家可以加到消費法50蚊咧？就因為歸邊咗啊！而家係 唔係嗰個我咪講個雞同雞蛋嘅問題咯？佢有好多 唔係，我想問你一樣嘢， 中小企唔一定係關於最低工資噶嘛？ 李生，我想問你一樣嘢啊！嗱，你俾我問你一樣嘢啫，因為你就俾自由經濟殘毒咗，我要同你解毒啊嘛！ 我冇殘毒咗，我冇。嗱， 我問你一樣嘢，如果你而家買個菠蘿包幾錢咧？ 5蚊咯。 你五蚊就最便宜㗎啦，啊有啲就8蚊，有啲唔止8蚊添啦。 我唔係你啲咁有錢佬， 唔係啊，我 街邊嘅 啫。咁你唔使講，我唔食菠蘿包嘅，我平又唔食，貴又唔食。我想問你一樣嘢啊。 講起菠蘿包咧，網上有個笑話喎。 我問你， 菠蘿包同老婆包同民主黨有咩相同喎？ 我問你，五蚊雞先。 相同啊？ 有咩相同？ 都係面皮夠厚啊，知唔知啊？ 哇！菠蘿包好容易散嘅喎，一拍就散嘅咯。喂，想問下你啊，菠蘿包啊，5蚊。几多少钱是面粉咧？任你噏啊，包埋焗炉啊，即系灯油火蜡啊，灯 面粉咧，肯定唔占10%咁又吓， 即系5毫子啦。好啦， 肯定唔占10%啊。 租金你估占几多少？ 咁起码占一半啊。 咁啊，你讲咗啦。咁人工占几多 少？但系咪 唔系？我想问你啊，嗱，你回避紧个问题嘛？ 大巴又问你一样嘢啦，人工加咗，咁嗰啲。租值会唔会唔加咧？我问下你啦，人系要住嘅， 咁系咯。咁你又唔去租金加就唔去人工 加？你唔好再讲啦，因为呢个问题咧就要开个节目讲四粒钟嘅。OK， 最低工资要争论呢啲咁嘅观点，我哋讲 N 咁多次噶啦。OK， 你系充分表达咗你意见。而家我哋听下李卓仁电话先，喂，系 人哥早晨， 系 哥 早晨。 喂，20蚊张啊，出嚟嘈冤巴闭，喂，28蚊好耐唔准加，咁你点睇啊？ 唔系，咁佢几时都系20蚊噶啦，系嘛？咁所以佢而家话28噶，系死守28都唔出奇。不过今日我啱啱同佢咧，就亦都系辩论过咧，就系佢哋而家有一个成日讲一个涟漪效应咧，其实咧就系即系误导紧，即系香港市民咧就以为最低工资咧有咗之后咧，又话咩横向嘅涟漪效应，又话直向嘅涟漪效应。咁其实成个所谓嘅涟漪效应，根本而家香港整体嚟讲系请唔到人。请唔到人，你系咪都要加人工？然后将所有咗去最低工资，咁呢个我谂系最唔公道嘅地方咯吓。 请唔到人，系即系系啲人唔想做呢啲厌恶嘅工作啊嘛，系嘛？ 都唔系、哦，你而家有个佢讲话啲人唔想做厌恶性工作，但其实就话好似讲到咧，全部人咧都系去做保安员咁。但保安员啊，大家记即系保安业自己都承认咧，佢哋都缺人一成啊，所以根本全个香港都缺紧人。 就唔好话咧啲人唔肯做厌恶性工作。同埋我最后我觉得有个逻辑就系、是，喂厌恶性工作高啲人工又有啲咩啊大不了嘅嘢咧？啊，即系譬如话洗碗，而家大家话啊万啊$10,000人工，咁 洗碗 一万蚊人工有乜咁大不了咧？点解唔可以厌恶性辛苦做嘢嘅人，唔系应该要想想去高啲人工？其实好啱嘅逻辑上啊。咁所以我哋觉得根本就係而家啊大家唔好再啊諗住要靠剝削勞工係去啊即係维持香港嗰、那个啊即係经济啊，咁根本就係而家俾啲地产商吸晒我哋香港啲资源，就唔係香港勞工，根本你而家直至嗰啲讲飲食业根本係租金最大影响囉。 喂仁哥，你记得呢嗰陣时我哋喺商台嘅时候呢啊$20张咪漏过你话呢同你一起搞返茶餐厅。 唔好同佢讲啊，嘥气有废柴。 係啦。即系呢个阿大班最清楚啦，系嘛？ 我帮佢 人茶餐厅， 我帮佢 俾钱最后， 我 帮 佢做咗做嗰个 business proposal 嘅大佬吓，有人工嘅真系。如果开咗而家发达啦， 做咗咁多嘢， 你翠华都上市啦，系嘛？ 喂，你吹人啦，你系衰嘅。如果嗰阵时咧咬食牙根开咗，而家赚到笑啦。 但系嗰时 唔系呢个你唔系，我想问你个 business 你个 business plan 系租铺定系买铺先？买铺你系发咗达。 我同佢谂住咧喺中环开嘅，啊嗰阵时咧 中环都要买铺你先发。 唔系都已经赚够噶啦，你而家翠华都系租铺嘅。 如果你系喺你选择边度开咯，真系 系嘛？ 嗯， 即系根本嗰嗰 而家咧嗰个成本架构咧。 咁我问你啊，你做人几多钱先公道啦？系咪$33啊？$35 啊？其实咧$33，大家知道咧就系最起码噶啦。根本咧$33都唔系最公道。老实讲就，因为其实大家记得嗰时我哋旧年都话$33，咁其实而家通胀都食晒啦。 咁你唔好、你唔好话$33啦，开天杀价啊！ 而家我嘅讲法咧就系话起码$33，但如果佢下年先实施咧，就要$33加通胀。因为而家你最实际又另一样嘢啊，大伯，佢而家个时间就拖紧我哋根本政府， 佢喺度玩拉布， 佢喺度系拉滚布啊，因为佢咧就11月先至话俾报告，吓，如果11月先俾报告咧，加得嚟都2013年初啦，啊，我唔知仲会唔会再拖耐啲添，咁所以话梁振英如果真系关心基层嘅。啊！佢又講到自己咁撐最低工資，佢應該要個最低工資委員會早一啲加報告，就唔係11月早啲。咁早啲加報告可以早啲加個最低工資，咁先至合理。 嗰條數好易計嘅，你而家起碼$35啦。你之前都嗌$33，佢 又 已經縮咗利水。 即係我有 你如果覺得有通脹，跟住而家仲嗌$33，咁即係上年嗌錯咗。 係啊，但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佢哋又話我哋加得多。咁可以，所以我起碼$33，然後如果佢下年先加咧，就應該$33加通脹咯。 我覺得而家佢即係嗰條數可能係$30嘅，就到時候出嚟。你估？係 我對住咗$30，我覺得即係變成咧，根本你通唔單止話通脹都頂唔到啊！啊，根本你而家成個即係好多嘅個工人咧，其實啲飲食業者都話嘅。 喂，你净系睇下啲交通啦， 即系嗰个最加最低工资等于冇卡。 你啲交通费啊，而家又已经加咗啦。咁你唔好讲话百物腾贵嗰啲唔好讲啦，租金又要加啦，公屋又话加租，地铁又加价，九巴又加价，电灯公司又加价。我问你有咩唔加嘅？咁你工人，你工人啲人工点追啊？ 可加可减机制系累死人嘅，又系。 咁呢个你当年你有冇份支持可加可减机制？ 我梗系反对啦，我由开始。地铁上市我反对，然后地铁本身是私人跟住话合 并。唔系嗰个系啦，嗰个方案其实系咁嘅。嗰个 我又 两铁合并，两铁合并咧就拼埋嗰个咁嘅可加可减机制。咁民主党啊真 冇啦。咁啊，李卓人，你最紧记住一样嘢，千祈唔好做公棍，最紧要做工人代表啊， 公贼 啊，千祈 你知唔知 唔好做公贼？ 咁我几时都系即系企硬去。 有一次潘佩球咧就发烂渣闹啊，李卓人公贼，我哋都插佢咧嗰次，佢哋就公贼啦，工联会。 好啦，你再继续争取啦，拜拜， 多谢晒。 唉，当年真系讲， 唔系李卓人就一定唔系公贼，系工联会就1000%系公贼。我话俾你听啊， 咁嗱，好简单嘅，你睇下一样嘢，选举嘅时候，梁振英咧就为为民请命啊，而家都系挂住个光环嘅，但系啊，唐英年提出几样嘢，佢冇回应嘅。第一就将呢个公众假期。工人嗰个劳工假期同公众假期睇齐， 12日变到15日、17日加多5日。另外一样嘢呢，产假加多两个礼拜。咁仲有一样嘢你这个唐英年提出嘅呢，就係话呢个15年免费教育。呢啲嘢呢仲有失眠老人金3000蚊。呢啲嘢呢老实讲，我睇下梁振英够唔够胆做啦。 唔系啦，唔系咁佢都有啲分赃嘅。嗱，15年免费教育同埋老人3000蚊，我就真系未见佢提过。至于你话产假同埋公众假期咧，佢都要留啲俾工联会、民建联做。佢而家咪周街街坊咪做紧呢啲咯，俾佢哋九月立法会选举用噶嘛？呢几样嘢， 所以成个政治生态嘅好清楚嘅。而家你一定要将个矛头指向港共政权，因为港共政权仲要包括民建联、工联会。所以我哋而家即係成个即係我哋嗰个即係对抗嘅对象，就一定係梁振英呢个港共政权同埋呢个民建联工联会呢个两个最大嘅共产党嘅外围组织。 听落嚟郁文呢啲嘅绝不妥协啊。 哎，不嬲都係㗎啦，我哋係咪。咁佢老友即係曾荫权嗰啲咩呀，仲有30日喎，打落水狗啦。 仲有30几人， 32日。而家呢喺度倒数呢，最紧张嗰个叫郑经翰。一嚟咁同佢倒数，帮你老友喺度倒数，唔知你老友有冇听你个节目 㗎咁咪仲有31日甩烂啊。甩烂啊。我係作为朋友呢好高兴佢甩烂。因为做 呢。你呢轮有冇见佢先？即系美国之前有冇同佢爹下，即系安慰下佢先做老友。 而家生人勿近啊 ，OK？ 咁系啊，影到你真系大镬，东方又登出嚟噶啦。 生人勿近，有冇听到一样嘢咧？ 贪憎物会 嗱呢啲嘢咧，老实讲， 物会大班咁啊。 呢啲嘢过分嘅，呢啲嘢老实讲，你都要拿出证据来啦。 好玩 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两位啊，黄杨达， 多谢大班， 多谢大班， 郁文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